的美国第一夫人吉尔。天气方面，受到热带气旋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在清晨五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台湾以东的海域，并且逐渐增强。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南宁的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越南北部沿岸，移入北部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北纬21.5度、东经107.7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越南北部沿岸，移入北部湾。同时，台风烟花集结在北纬23.8度、东经125.4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能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东部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东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823点，升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67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1，日元110.16，瑞士法郎0.92，加元1.256，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兑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39，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06.69美元，卖出价是18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梁荣忠，我拣选了林子祥主唱的《数字人生》送俾香港奥运代表队。在每一项比赛，你哋都要追赶数字。但是无论排位名次，你们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是第一这个数字。 3-0-6-2-4-7-0-0-3-0-6-2-4-7-7-0-5-3-4-2-4-1-3-4-4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一隻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 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候啦，咁啊，星期五啊，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朝头早嘅时候，已经出嚟啦，咁啊，陪住我哋啦，咁啊，久违咗，唔系久违啊，即系阔别咗几天嘅啫，吓，咁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嘅一个早上，咁啊，星期五。咁啊，2021年嘅7月23号，咁啊，见到天文台嘅叫做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星期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啊，呢三日咧都系大大个太阳咁啊晒住我哋嘅，咁啊都系天气炎热嘅时候噶啦吓。咁啊展开咗星期五开始啊，展开咗星期这个星期嘅炎热天气啦吓。好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咧，朝头早嘅时候都一齐起身，咁啊一齐喺星期五嘅时候。努力工作完之后可以休息一下啦。 晨光每日一格， 星期五咧，如果你真系工作完之后可以有机会休息咧，系好紧要嘅，因为工作，然后需要得到一啲新嘅养分，或者令到个脑筋稍为轻松一下，先至好似橡筋咁样有弹力啊，可以咧就弹得更加远。养分对我哋嘅人嚟讲咧非常之重要，养分亦都系令到我哋进步嘅重要元素。呢、这个养分咧，除咗系我哋工作嘅勤力啊，我哋自己嘅性格啊，其实休息亦都系一个重要嘅养分嚟噶。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工作狂的话，可能真的要想一想、我到底在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呢？千万就不要说、喂，我 lunch time 的时候都、有吃过饭、吃饭可能你还在处理工作上的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是吧？你有个电话在这里，你都还可以处理工作、不过吃饭有时候就被同事或者都被自己放松一下心情，轻松一下，好好地咀嚼，好好地食下嘢，咁样先可以令到我哋真真正正放松。今日你会选择嘅养分系啲乜嘢，令到你重新再充满力量呢？我好简单，估到啦，饮水嘛，系啊系啊，饮水啊。唔好睇少饮水啊！咪食早餐前都饮杯暖水噶。我今朝咧食早餐之前咧，就饮咗唔止一杯暖水啦。 他甜蜜桃，火烫蜜桃，他一触摸我便热到控制不了。他似电炉，烧滚我路途，小嘴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H2O，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他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跳，教这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端冲动，声音也在变短，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嘿咻，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嘿咻，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线嘅林慧，果然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林慧 Barbie 啊。夏天天气炎热，大家就很喜欢吃些冰冻的东西或者是生冷的食物。不过有时吃完冻东西反而会头痛、哦、到底为什么呢？医生就说了，如果每逢夏季头痛都会持续地复发，就可能是患上了蛀下性头痛。而这种痛症都几常见于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的人士，每次发作都可能会搞几个月，所以就真的要自己多多小心了。注册中医师就说了，这种头痛亦都叫做雪糕头痛或者是冷刺激头痛，多数都是额头的位置会出现剧痛的情况，可能会痛到流眼泪、头晕、眼睛发黑、想呕，又或者是胸口翳闷等等。头痛发作时高峰大概可以持续20秒至60秒，不过之后就可以很快舒缓下来的了。 一般嚟讲，呢一种嘅雪糕头痛症系唔会超过五分钟嘅。医生就话啦，即使平时系冇头痛，但系咧都会有三至四成人因为食咗一啲冰冻嘅食物或者遇到冷嘅环境而受到冷刺激。如果胃部嘅温度接近40度，但系就突然之间受到冰冻食物嘅刺激，就好似烧红咗个铁锅突然之间俾人淋咗盆冷水一样啊！所以医生都建议大家喺饭前空腹或者啱啱食完饭之后咧，都唔好即刻食冻嘢啊，否则系好伤脾胃噶。咦？如果系咁嘅话，咁边食饭边饮冻饮，咪好伤胃？医生就话啦，如果头痛出现嘅话，就要即刻停止进食冰冻嘅食物，最好咧就可以饮一杯暖水，令到口腔嘅温度提升，甚至乎系按摩下痛嘅部位同埋穴位，例如系太阳穴或者系合谷穴，都可以稍稍咁样按一下噶。如果你系成个夏季都持续出现头痛嘅话咧，就可能系同头先提过嘅住下性头痛有关啦。因为夏天咧处于日照强、雨水多，而且咧气温湿度都好高嘅季节，再加埋空气嘅流动情况比较慢，呢啲特殊嘅气候就会令到人体嘅散热同埋排汗功能咧都慢慢差咗，搞到人体咧大量储热，谷埋谷埋就会引发住下性头痛噶啦。特别系早晚温差比较大嘅初夏。如果气温咧系超过摄氏37度，呢啲情况就会更加普遍啦。所以就要提醒大家啦，既然知道出边嘅环境太热，就要避免长时间处于烈日当空底下啦。如果系淋完雨、出完汗之后咧，就应该即时抹干个身，同埋换翻套衫。当然喺起居方面，都希望可以作息定时啦，亦都要避免自己过度疲劳，搞到体质都差埋啊嘛。最后饮食方面呢，最好都可以食得清淡啲，有营养啲，可以嘅话就戒下啲冻嘢啦，咁样对肠胃好啲，身体好啲，人都健康啲同埋精神啲啦。我自己特别喺夏天都系一个非常之鍾意饮冻嘢嘅人嚟㗎，不过近来都尽量将我饮冻嘢嘅次数呢减少啲，希望越减越少，可以由十次变成八次，变成两次，最后变成零次。在这一方面，我们都一起努力啦。 趁我有半秒理性跳进雪柜里清醒冷静，十万度摄氏诱发的火频频邀请，不懂反应，爱你用压手生命还是如气，加速变化用化冰川不要停，爱靠哪个意界满，你说罪人欠新欢太闷，用我的招供处理批弹了血管，再灼热器官，氧气与氧气兑换，摸黑探索路放心把定掩护， And now for my next number. That's right. Drop it. 摄氏18度，相对湿度89%啊，咁啊注意啦，朝头早嘅时间打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系立着咗啦。 我系林慧，朝早无论系俾屋企人叫醒，还是系叫醒屋企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呢件其实系幸福嘅事。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啊，梗系度下星期六日啊，有啲咩好去处咧？嗱，天气啊，帮你睇咗啦，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啦吓。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系天气酷热嘅，咁兴合合啦，咁啊都可以咧，就去下啲海边嗰度咧，就嚟一个消暑嘅活动嘅。啊，吹下海风其实都唔错，或者如果有机会咧，直接浸喺个海滩嗰度咧，浸喺水嗰度咧，你发觉真系冇咁热嘅。唔知你会唔会有机会去埋呢一个西贡嘅白沙湾啊？吓，咁啊，亦都系全港嘅唯一一个咧，就系珍珠导赏工作坊。啲珍珠导赏工作坊咧，咁啊啱一家大细去嘅，即系有啲专家咧亲自喺度督住你，哇，话俾你听，喂，点样采珠？啊，采珠咧就可以做下首饰啦，体验一下咧鱼排钓鱼啊咁样。咁啊，成个工作坊咧咁啊。佢哋呢度就話3.5小時嘅工作坊，咁啊由零開始，啊唔係唱歌，由零開始咧就學習一下到底珍珠嗰啲嘅知識啊，體驗一下咧就唔係淨係喂出海，唔係淨係玩上下梯啊，上落翻落個海嗰度嘅，都有好多嘢咧即係有益嘅可以做嘅。其實咧，如果你喺白沙灣碼頭集合出發嘅話咧，坐10分鐘船啊就可以去到咧就係西貢麻南弗海域嘅魚排。咁啊，鱼排记得鱼排嘅四面环海啦。咁啊，入边咧有好多，譬如珍珠养殖啊、保育啊，甚至乎咧就系全球贸易啊，对于同珍珠各样嘅关联嘅嘢嘅。咁啊，开蚌采珠嘅时候咧，大家更加可以咧就系了解埋啊，到底珍珠背后嗰个嘅生态嘅意义喺边度咧？系咪净系喂我做搵咗粒珍珠出嚟就算咧咁样？咁啊，有机会咧就可以一家大细去嗰度咧就睇一睇。我自己咧睇翻一啲嘅叫做資料啦，咁啊見到呢啲採珠咧都係真係珍珠嚟嘅，咁啊香港水域去到做啊，都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體會嚟嘅。如果當係一個叫做訓練營啊，或者親子嘅活動咧，啊有機會或者有資金啦，大家都可以諗啊，唔使成日咧。都系净系挂住玩啊嘛，好啦，另外一个咧咁啊，又系俾大家挂住玩，知道咧都系呢啲时候啊，又暑假啦，家长就头痛啊，头痛啲乜嘢咧？就系、是、小朋友咧都要周围去玩噶啦。啊，有一个咧喺葵盛啊，展开嘅一个叫做力奇嘅乐园，咁啊乐园咧就楼高11米，咁啊即系大概3层楼咁高啦，超过22个嘅关卡，所谓力奇咧即系啱大家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去嗰度咧，就挑战唔同嘅难度嘅。咁啊，有啲爬啊，有安全带绑住啊，俾你飞檐走壁啊，体验一下咧，就系你系好劲嘅一个感觉。系啦，咁啊，记住嗰条安全绳咧系要扣得稳嘅。如果条安全绳扣唔稳嘅话咧，咁就一啲都唔劲噶啦。小朋友都好中意玩嘅呢一类型，即系擒高擒低啊，靠腰力靠脚力嗰啲啊，佢哋实有嘅。咁啊，而且咧喺叫做专业人士嘅督导底下咧，可以安全咧就体验一下呢一类型嘅活动啊吓，飞檐走壁啊，或者一啲飞索啊，甚至乎咧有一个全港独家嘅蜥蜴攀爬墙嘅装置，咁啊大家就可以爬爬爬爬咁样爬到好似好高咁样。啊！你问我嘅话咧，咁啊，其实我细个咧都中意玩嘅，咁啊，而家个人大咗啦，咁啊，有阵时咧都希望可以试一试呢一类型嘅活动嘅。如果有机会星期六日啊，带埋仔仔去嗰度试一试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啊，玩一转，咁带埋小朋友啊，或者呢班小朋友去玩都啱。 啊、小朋友除了可以唱下歌、合唱团之外咧，好似呢只百年咁样啊，都可以玩下头先嗰啲游戏，踩下猪啊，甚至乎咧就系、是、玩下飞檐走壁啊，啲小朋友活泼嘅一面啊展现翻出嚟啦。好啦，时间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噶啦，咁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已经生效噶啦。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嘅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早有白元浩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广东中山市发现一宗新型肺炎无症状感染个案。内地传媒报道，由23号凌晨零时起，离开中山市的旅客需要持有48小时内阴性核酸检测，并且启动全市全员核酸筛查。报道指出，这名无症状感染的23岁女子是中山一间公司的员工，住在公司单人宿舍。她上星期曾经从珠海金湾机场乘坐飞机去到南京，并且在南京和无锡市活动。返回珠海之后再乘坐铁路返回中山。7月22号凌晨确定属于无症状感染。澳门追踪曾经接触中山市无症状感染者的5名入境人士，包括1名澳门居民和4名内地居民。澳门收到广东省和珠海市通报之后，追踪到多名曾经接触中山市无症状感染者已经入境澳门。除了这5名仍然在澳门的人士需要接受医学观察等的措施，另外3名同机的内地居民已经离开澳门，以及1名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研究助理，曾经同这名无症状感染者由珠海金湾机场乘坐巴士到达城轨珠海站。意大利南部卡普里岛一架小巴冲出公路，造成1人死亡，28人受伤。这架小巴载有11人，冲出公路之后撞破防护栏，跌落附近的海滩，小巴司机死亡，乘客和途人一共28人受伤。警方已经展开调查，相信小巴曾经突然转向，不排除司机出现突发的疾病。东京奥运今日开幕，日皇德仁在皇居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强调在疫情下举办奥运绝非易事。德仁以英语向巴克表示，要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举办奥运赛事，同时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预防感染，绝非易事。向所有参与筹办奥运的人致敬，感谢他们在各个场馆所作的努力。巴克就向德仁承诺，将会尽最大努力避免日本民众面临感染风险。德仁将会以奥运会同残奥会名誉总裁的身份出席今日的开幕礼，同日在皇居会见到访的美国第一夫人吉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把握历史脉搏，认识百年中国。 世纪长征系列活动筹委会紫荆杂志社主办，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教科部、教育局、民政事务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全力支持， 香港电台全力推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世纪长征中国近现代史图片进校园进社区系列展览启动礼暨1921电影招待会，7月23号下午3:45，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星影会隆重举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每个 checkpoint 就好似人生的一个阶段咁啦，咁啊唔同嘅人都会有唔同，而有最适合自己嘅嗰条路。 学界总动员，创造天团成员，继续带大家认识黄仁书院野外定向会。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Sai、 钟杰良。 在焦点创造，我们请来2021年大专杯田径赛1500米和5000米的冠军人马黄子涛，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嚟到早上，哎呀，有电话吓，唔好意思啊。系啦，都话有电话噶啦，电话会响噶。钟哥早晨啊，哇，电话响，吓死人啊！ 早晨啊，白月涛。 系啊， 咁即系证明系咩啊？现场电话 系啊，我哋真系好现场噶。嗱，钟哥 打电话 唔系录音噶，电话响埋添啊！熄翻个电话先吓，提一提啲同事有手尾啊。 系啊，啱摆低个电话行开整少少啊，跟住一翻嚟咧，见到你 call 我，跟住我咪即刻复你电话啦。啊，殊不知就系咁样啊，真系 啊，系啊，听众都听埋响添啊， 咁咪好咯，听到我哋嘅电话铃声系边一只啊？ 系啊，最古旧嗰只，最 classic 嗰只啊。 点点点啲嗰只，点点点点嗰只嗰啲咁。 系啊，嗱，出边酷热天气警告，系咪真系好热啊，钟哥？ 我见到呢度已经系阳光普照。 哇！ 即系而家照睇咧，因为我仲喺室内啊，我唔系太感受到室外系点样啊，应该都系差唔多啊。 系啊，系呢啲叫做见到嘅温度啊，钟哥。 嗯，喂，八月号吓，你有冇谂过几时退休咧？ 冇喎，我係一個都應該唔係好想退休嘅人，即係就算退咗休咧，都一定要揾啲嘢嚟做嘅人嚟嘅。 嗯嗯， 係啦，唔可以兩手揈揈咁樣噶，我悶死啊，係啊。 好啦，咁如果你唔諗住退休，咁你有冇諗過退出咧？ 退出啊有喎，即係試下唔同範疇嘛，即係例如可能突然之間。去卖生果嘅咁样啊，又可能另外一个天空 生果铺 系啦啊吓，得唔得咧？咁咯，试下 咁。咁如果系咁样，咁咩叫做退役咧？ 退役咧， 嗯， 我觉得就有种光荣隐退嘅感觉。不过咧，我觉得退役亦都包含咗咧，就系、是、你好无奈要俾人逼走，又有呢一种嘅感觉喺度。 嗯，我最近咧就经常徘徊喺呢三个字中间，退休、退出、退役。咁究竟个意思喺边度咧？即系我喺度谂紧，究竟呢三个词语 同同一個人嘅人生有咩關係？ 嚇，係咯。 咁啊，即係譬如你做一樣嘢做滿咗啦，好似你話齋人為被逼又好， 嗯， 又或者係你自己覺得已經完成咗一個階段又好， 嗯， 我退役啦， 嗯， 即係離開嗰個嘅行頭， 嗯， 或者嗰個工作崗位退役， 嗯， 但係退役咧，你只不過喺某一個機構嘅崗位上邊叫退役嘅啫嘛， 嗯。 但你可以去翻第二個機構做翻相同嘅崗位嘅 喎。哦，但係退役係咪通常都係形容啲馬噶？我見啲馬都係賽馬嗰啲咧。 唔係啊，譬如你軍人都可以退役㗎。 係喎係喎，軍人都可以退役喎，係喎。 咁譬如只馬，咁佢原本喺一個馬場裏邊奔馳嘅，咁或者個軍人喺軍隊裏邊做嘢嘅，我退役。咁但係個軍人離開咗之後，佢可以轉翻去類近嘅崗位㗎嘛？ 嗯，係。 或者只馬可以轉去去一啲遊樂場俾人玩。唔系俾人玩啦，俾人去骑马咁。 第二个工作啦， 第二个工作，但系都系类近嘅嘢啊。嗰人佢可以可能去做咗另外一啲保持保安嘅工作咁样。咁都系退役，但系咧佢可以转去另一个岗位啊。 嗯。 咁如果你退出嘅话咧，亦都有一个类近嘅意思，只不过我唔玩啦呢度。 系。 咁但系退出咧就系唔系因为嗰个制度上啊嘛，系你。自己想唔做啦， 嗯， 退出， 系啊系啊， 即系退役，某种程度上系个制度上有一样嘢令到你要冇得玩噶， 吓 退役， 吓， 咁但系退休又系乜嘢咧？ 啊，退休就系即系要休息啦，退咗之后咧就休息咁啦。 退休啦，譬如喺公务员体制里边就有限定一个年纪你要退休，咁你就退休啦。但系喺私人机构里边又冇硬性规定你要退休嘅年纪噶，即系当然有啲有嘅。但系有啲咧又冇喎，任你做到几时嘅喎。 嗯， 咁当然啦，即系又有一啲法定年龄话你几时要即系可以停止工作啦咁样。 嗯， 咁但系呢个退休呢个字咧，某种程度上几着眼于又系个人自己嘅选择嚟噶嘛。我唔做啦，退休。但系退休咧，某种程度上嘅意义同退出或者退役咧又唔同啦。因为退休俾人嘅感觉就系我完全离开晒你而家做紧嗰个行业。 嗯， 唔做啦， 嗯， 跟住未退休咯， 嗯， 即系退出仲要休息， 嗯， 就系你话斋，即系两手平平嗰啲啊，变咗 系啦系啦，李嘉诚啊，成哥之前咪话退休咯，即系等啲小佢啲仔女去佢啲仔去打息啦咁样。 好啦，咁跟住又衍生另一个字啦，乜嘢叫做退而不休咧？ 吓， 你退休，但系你又唔休喎。 退而不休，我觉得咧，你离开咗自己本身嗰个范畴之后咧。但系你会揾第二啲嘢去到做嘅，即系试下其他嘢，咁咪退而不休咁样咯。 咁咪即系退役咯，揾第啲嘢做啊嘛。咁你唔系退休啦，退而不休其实好令人费解嘅一个字眼嚟噶嘛。退而不休，咁咪即系退役啫。 用咗退而不休嘅字眼，系咪自己会感觉良好好多啊？ 嗯，我就唔知啊。所以我最近就系都经常喺度谂紧啊呢几个字。在人生上边嘅意义 吓，做咩人生无端端喺度谂呢几个字啊？你 其实咧差唔多噶啦， 唔系嘅，大把时间啊，钟哥前路漫漫伴你闯啊！ 依然差二啊，我都五廿几岁啦嘛，咁变咗咧，其实我都要铺排下人生下半场我嘅工作或者我嘅生活系点样？ 嗯， 咁呢个都都好快会出现噶啦，老实讲。 唔会嘅，不过听落都系退而不休、 啊。唔系、啊，我就完全唔会系退而不休，我一定唔会拣呢个 option。 你真系退咗就退，跟住就唔理啦咁样啊？ 喂，如果唔系退嚟做咩啫？如果你退役，咁跟住咧你就又做翻类近一啲岗位嘅嘢，咁咪何苦咧？即系只不过离开咗间公司。 嗯、 好啦，如果你退出，咁退出。咁應該唔好做嘢啦，咁點解就係退出呢？退出好似淨係俾一個尾巴字嘅 A 啦，我會翻嚟嘅。 嗯， 咁如果你退休，我又唔想退而不休，一完全離開啦。爭、 嗯、 在離開嗰一日用邊個字眼嘅啫？即係我係退出呢行啦、 嗯， 我係喺呢行退役啦，定還是我呢個人退休啫嘛？ 哦， 其實就係即係爭在用邊個字眼去形容，可能而家寫定篇拜拜文章咁樣， 論文嚟嘅咯。 我喺可见嘅将来咧，就讲梁明忠今日终于都退休啦，定还是 梁明忠我退出呢个行业啦，又或者系梁明忠终于退役啦咁样，即系争在系边一个嘅啫。但系咧，我去到最后咧，我终于拣咗一个字眼嘅，我就拣咗终于退烧啦。因为咧，我系好中意做呢个行头，即系我喺娱乐圈每一个行头都做过啦，每一个媒介都做过啦。 系啊， 咁我零零舍舍对广播咧。是真是情有独钟的、所以我好有趣，我做一间公司做得最长的估不到就真的跌港台、 所以对广播发烧了， 就对广播发烧。如果我有一天不做了，那我想我就终于退烧了已经差不多了。 但我们不要说我退啊、但是有些什么、即是梁永忠这个人，忠哥你自己是、其实很多年以来都觉得、我好想做好想试的呢。 其实做了啦。 做了啦。 好认真讲，晨光第一线呢一类型嘅节目咯，咁即系都想要即系出现嘅画面已经出现咗啦。 哦， 咁跟住所以退烧咯，真系 咁啊，继续享受一下呢个过程咯，系咪？ 系啊。当然啦，而家都系写紧嗰个论文啫。你知写论文咧，都可能要几个月嘅。 写论文啊，写十年都得噶，钟哥。 好啦，翻嚟再 好啦，转头翻嚟再倾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六点四十五分嘅时间，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啦。晨光百科。朝头早六点钟嘅时候，摆咗 H2O 啊，水嚟嘅。今日同大家讲下水。水有冇谂过咩颜色啦？水我哋叫咗蓝色啦，海嘛，咁有啲水系绿色嘅，咁有啲水红潮系红色嘅咁样。其实水呢是什么颜色就要在于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答案。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水的颜色是受到光源光线在水里面吸收了和散射，以及就是水里面的浮游生物等等的因素而影响的。地球的主要光源就是太阳，太阳光其实有很多颜色的，由波长最长的红色至到波长最短的紫色。一件物件的颜色就视乎它发出主要什么颜色的光了。水吸收红光较多的时间，而对蓝光的散射较强，这个现象呢就有一定的深度和厚度，一米以上的水呢才会较为明显的。因此日常的生活里面，一个呢就是没有颜色透明的杯的净干净水了，在白色光源底下望起上来其实差不多的颜色，因为要一米或者以上嘛。厚厚的大水族箱，哇，那些水我们已经看到会好像蓝蓝地了。大家到海滩的时间又有没有留意得到海水的颜色的变化呢？在不同时间不同天气不同角度，原来水的颜色又会是不一样。水底所见的颜色受到光的吸收影响最大的，因为水对红光的吸收较为强，水越深红光就会越弱，另外一方面水散射蓝光，所以就蓝色就比较上多了，去到水底了，因为阳光都透不到，那就变了漆黑一片。所以呢，大家去到水底的时候就会成日都是拎着个电筒要继续左照右照，同埋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是绿色，有时候会是蓝色，有时候会是其他颜色咯。早晨啊，早晨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屯门呢？ 随时各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实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刻，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 網上面好多 post 咧，都哇見到非常之虛撼啊！咁啊，屯門已經有好多人喺度，見到有啲直擊嘅 Facebook 更加話到啊，現場為你報道啊！啊，朝早5:15嘅時間咧，有人已經揾佢前妻括弧啊，講笑嘅啫。咁啊，但係都見到相當之多人咧，已經排緊隊啊！知道大家都辛苦噶啦，又要喺夜晚嘅時候。成晚坐喺张凳仔嗰度，讲埋只歌仔俾你哋听啦。 或错我，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 28度，相对湿度88%啊！叫咩歌名啊？一齐嗌一次，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希望商场冇熄冷气啦吓。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啊，梗系同大家讲下行山啦。行山最紧要咧就系识路，咁所以晨光第一线今日咧就邀请到咧就系雷利计划香港主席嘅 Debbie。早晨啊 ，Debbie。 系你好啊 ，Robin。 系你好啊，嗌我小白都得啊。 小白你好，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其实咧我哋有好多嘅行山路线，咁啊，其中香港有四大路径，咁有麦理浩径啦、凤凰径啦、港岛径啦，同埋惠逸顺径。 冇错啦，系。 咁啊，惠逸顺径咧，咁啊 ，Debbie 咧就会同我哋介绍一下到底啊惠逸顺径。啊！呢幾段入面咧，有啲乜嘢特別嘅地方啊？點樣去啊？行嘅時候有啲咩注意啊？咁啊，等我哋咧聽眾聽完之後就可以選擇行唔行呢一個惠逸順徑，因為最近咧。即係實在係呢一兩年咧，太多嘅行山意外。我諗 Debbie 都有留意到啊， 係 即係每一個行山意外，大部分咧其實會出意外嘅，就係因為大家我哋俗稱叫做爆林啊，或者行啲特別啲危險嘅地方。咁啊，所以咧我哋都即係希望大家行翻一啲合規格嘅路線啦。 係啦，因為其實呢啲咁嘅長途遠足徑咧，就係比較啲大路啲嘅，都好多人行啦，沿途都好多指示路標啊、標渠處。 嗯， 咁其實。即係去遠足行呢啲路徑，加上有準備嘅充足準備咧，咁就其實都好安全嘅。 嗯，係啦，咁啊，所以我哋今日介紹嘅咧就係惠逸順徑。惠逸順徑 total 有幾多段嘅咧？ 嗱，惠逸順徑咧其實就係香港第四條嘅長途遠足徑啦。 嗯， 咁比起麥理浩徑佢係第二最長嘅，即係 after 麥理浩徑佢就第二最長啦。咁總共有十段，全長就78公里， 嗯， 橫跨港九、九龍、新界咁 樣嘅。哇，橫跨咗咁。喂，有疑問， 系 橫跨咗 點樣 九龍、香港、新界中間有個海喺度喎 ，Debbie。 係啦，咁咧最特別之處，或者有啲人又覺得佢，唉，好好中斷咗嘅唔好之處，你可以話好啊唔好啦，就係喺鰂魚涌去到油塘嗰一段咧，係需要即係搭。過海嘅交通工具嘅，咁最基本上大家我哋都最推介嘅就係港鐵， 港鐵啦， 最方便啦，因為係 啦。咁啊，同 Debbie 講嘅頭先都一樣啊，的而且確有啲人會覺得喂斷開咗、啊，你可以回氣噶嘛嗰、那個位。 係啊，因為其實講真嗱，行78公里，咁聽落都好長啦，咁都唔係話幾個鐘就行完嘅事，咁所以咧，即係有時過下海啊，搭下地鐵啊，又或者去翻啲市區可以做翻啲。 補給 其實都好重要嘅， 港鐵啲冷氣又夠凍， 係啊係啦， 你個人行到興興地， 係啦，咁當然又小心唔好凍親啦。咁啊即係如果講到即係比賽咧，其實都幾特別嘅，無端端啊喺山嗰度跑跑下又去到市區，跑跑下又再要搭地鐵過海，即係順帶一提就係因為其實。惠逸順徑咧係我哋雷利計劃咧其中一個越野長跑嘅賽事嚟嘅，咁、所以個全名就叫做雷利惠徑長徑啦。咁其實就係個藍圖就係用翻惠逸順徑呢條路線嚟跑嘅。咁、所以即係頭先講到啊，有啲參賽者中間去搭地鐵就覺得啊好得意啊，即係都係佢哋好難忘嘅經驗嚟嘅。 哦，呢、這個咧其實好多長徑嘅路線我都有參加嘅，咁、譬如麥理浩徑我都有玩過啦， 行者 都有玩啦、但係雷利呢個叫做行惠逸順徑我未試過，因為我成日覺得哇搭地鐵、都幾得意、哦。但系咧，我又覺得喂，搭地鐵會唔會咧就係好似斷咗嗰道氣咁樣？不過 Debbie 講得啱，其實可以回氣啦， 補給啦， 補給啦。 哦，我開始有啲興趣喎。 係啊，咁、啊、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如果我哋講緊今年我哋個比賽就會喺今年嘅10月16、17星期六、星期日咁樣進行嘅。 哦， 咁當然即係大家都知道疫情關係啦。咁、啊、其實即係我哋都好盡力籌備緊嘅。咁暫定都係呢兩個日子啦。咁大家密切留意啦。 密切留意啦嚇。咁如果我哋講翻啊，咁呢一個叫做維信徑咧，佢、應該係邊一個係起點，邊個係終點咧？ 好，咁我介紹一下條路啦。 好啊。 咁啊，頭先講咗話分為十段嘅，咁我哋其實第一、第二段咧就係、港島區嗰邊嘅，咁、佢起點啦就喺赤柱峽道、第一段就係赤柱峽道去到黃泥涌水塘嘅、即係我哋講陽明山莊嗰個位置啦。咁、呢段路程咧大概4.8公里，咁如果你話漁農處比咧，呢一段其實都有3星咁高級。 哦，係啊， 係啊， 因為陽明山莊嗰度多樓梯， 其實都難嘅，係因為一開始喺赤柱峽道。一嚟咧就已經要上山，咁好出名嘅孖崗山，咁、就一嚟就已經好多樓梯咁樣上孖崗山。咁孖崗山雖然高，你話佢唔係好高，但係都差唔多380几米啦。咁要上兩座咁樣嘅山，咁、所以因為同埋都冇乜 700噶咯。 唔係咁佢又上到一座，又唔使再落曬再上嘅，即係少少拗咁樣，係啦。咁但係就。即係因為冇乜一嚟就要上山啦，同埋冇乜遮遮掩啊，咁都好曬嘅時候咧，咁、所以都唔容易嘅、不過好處就係因為其實好靚嘅嗰度嚇，你慢慢上升去孖崗山啦，回望後面咧就可以望到好靚嘅赤柱嘅景色咯，赤柱南海嗰邊嘅景色，咁所以都好值得嘅。 咁呢個就係維信徑第一段其中一個幾值得去嘅打卡位我哋。係 啦係啦係啦，咁啊係咯，可以回望翻赤柱半島啦，同埋中坎角啦，跟住落到去又可以見到大潭篤水塘咁樣，可以睇下啲水塘景啊，咁都幾靚嘅，可以影下相咁樣。 咁如果你話我淨係想行第一段嘅，咁啊4.8公里係咪嚟到先？ 係 啦，咁第二段我係要行埋佢先走到啊。其實定還是我第一段我行完，我應該可以休一休息嘅，走一走咁樣。 咁就其實當然啦，每一段都有唔同嘅交通去嘅，咁其實都係睇翻每個人嘅能力啦，你所安排嘅行程時間啦。咁如果講翻我哋点样去起点啦？咁啊，其实主要都系讲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啊，主要系翻港岛区金钟啊、中环嘅地区咧，搭巴士。咁啊，6号A 嘅巴士咧，就可以直接去到嗰个巴士站，就叫维信径赤柱峽道个巴士站落车。一落车咧，就见到个纪念碑，就系话啊呢度就系维信径嘅起点啦。咁就已经可以出发噶啦。咁如果你話啊，淨係想行第一段嘅，咁啊去到黃泥涌水塘啦，即係陽明山莊啦嗰、那個位咧，咁亦都需要搭翻巴士，都係6號啦、41A 啦、76啊啲新巴巴士路線咧，落翻去即係港島區，可能都係金鐘啊、中環啊嘅情況咯。咁就當然啦，如果選擇繼續再行第二段嘅咁。亦都系大多数人会行第一、第二段，因为完成咗成个港岛区嘅路程啊嘛。 系啊，同埋本身因为第一段4.几公里，其实平时有行开山， 未够喉系咪？ 系啦，都仲可以继续应付到嘅。 冇错冇错。咁因为好似你咁讲，因为其实阳明山庄咧都有超级市场可以做啲补给嘅。咁譬如我哋都好似咁话，4.8K 未够喉。咁但係可能又攰，又想買下啲水啊、嘢飲啊、小食啊，都可以去翻嗰度做一個補給，然後再去行第二段咯。 咁其實咧都可以同啲行中意行山嘅朋友講下，即係有一個位補給咧係好緊要，因為我哋本身設定咗條路線有個補給站，咁我哋開頭孭嘅水咧。其實可以孭少啲，咁變相嗰個保留體力啦， 係啊，嗰啲可以賺好遠。 冇錯啦，係啦，嗱，咁我哋今日可以講埋第二段先。 好好好，嗱，咁第二段就頭先就喺黃泥涌水塘即係陽明山莊開始啦，咁咧就直接落到去鰂魚涌噶啦。咁啊，聽落就好方便啦。落到鰂魚涌其實就再行多少少就落翻市區，可以搭地鐵啊或者其他公共巴士走嘅。咁更加又可以食下嘢添啦。咁就喺陽明山莊起步咧，其實都係開始都少少辛苦嘅。嚟漁農處嚟講呢一段都係有3星嘅。咁但係即係就可能冇咁晒咯，嗰段一开始咁啊会先上渣甸山啦，咁啊上到渣甸山咧，其实大概可能半个钟已经上到渣甸山噶啦，咁啊回望出咧就可以望到维多利亚港两岸嘅景色啦，望到翻湾仔啊、铜锣湾区嘅

好啦，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嗱，好开心机啊，啱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白泉路都提提你啊吓。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咁啊，仲有另外一个地方噶，都系同样嘅时间，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今次咧就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咁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咁啊，以免发生危险啦。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啊，又阿二拎喺度。 系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诶、哎，好好、啊，好有朝气喎、啊，把声。 系啊。 啊，咁啊啱啦。交通方面系咪都有朝气咧？ 交通方面都有嘅，而家咧只系红隧九龙入口咧系车多少少啫，其他各区隧道都系畅顺嘅。 系啊。 咁跟住就讲下封路啦。喺港岛区咧有东区走廊有个兴建升降机工程啊，而家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邝丽书院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嘅。咁另外咧，仲有喺观塘嘅茶果岭道，亦都有道路工程。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中华电力站嘅慢线咧，亦都系需要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嘅时候，要留意翻现场指示啦。 嗯，咁啊都好嘅，即系有阵时听到朝头早 Didi 咧报话啊，有啲交通意外，系个心啊噏啊噏啦。 系啊。 如果你话净系道路工程嘅，咁譬如头先你话嗰个升降机嘛，系咪先？咁都系起架 lift 啫，咁啊等大家迟啲有得用噶嘛，系咪？都好紧要嘅。 冇错。诶，今日你知唔知？今日都是一个大日子啊！ 知啊，东京奥运啊嘛。 系啊，冇错。另外喺香港咧，都是一个大日子嚟嘅，就系咧动漫节开幕啊，今日。 哦。 系啊，佢今日10点就开幕啦。咁但系咧，即系佢哋都有公布啦，就话因为即系而家疫情嘅缘故啦，所以嗰个人数上限咧，咁就净系入得50%啫。咁、所以即系佢哋就话啊，都可能有好多嘅想入去嘅参观人士啦，都未必入到咁样。咁、所以就叫大家都留意翻佢哋 Facebook 嘅。最新公布啦，就可能都即系佢哋估计咗嘅情况之后，可能都会有截龙嘅情况啦。咁、就为免大家白行一趟咁样。 咁疫情关系，大家都要将就下噶啦。咁正如今年嘅动漫节咧，都唔系好觉有日本嘅 artist 嚟，即系叫献技又好，助兴都好啦，系咪先？咁所以就。本地啦，留意翻啲本地嘅嘢咯。 係啊係啊，最好搞笑就係咧，即係有啲 cosplay 咁樣啦。係 啊。 咁但係咧，即係佢因為即係大家而家疫情要戴口罩啦，咁佢就有條規矩咧，就係話將啲 cosplay 咧，你可以喺個頭罩嘅入面或者外面戴個口罩咁樣咯。 哦。 係啊，大家都要記得戴翻個口罩。 係啊，要記住戴啊嚇。咁啊，如果扮比加超就比加超戴口罩咯，係咪？ 係。 好啦，唔該曬二零，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嚟，而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緊啦，睇係咪真係慶合合先。喂啊！哦，喺咪度？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朋友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啊！点啊？出边嘅天气如何啊？而家 哇，今日天气都几正、啊，继续系晴天啦、啊，蓝天白云都系有嘅、不过就焗咗少少啦，因为都头先听到新闻报道都话，喂，有机会即系台湾嗰个烟花放烟花嗰个咧 即系会靠近香港啲啲咁样，咁唔知系咪都会影响下？即係少少香港嘅天氣方面啦，繼續都係熱辣辣嘅一個星期五啦。咁見到今日咧跑步嘅人又少翻啲，可能咧即係好似小白話齋啊，酷熱天氣警告咧已經生效咗啦。有啲朋友仔都怕熱嘅嘛，係咪先？即係你講緊依家幾多點啊？即係7:11嘅時候，你已經成身大汗咁樣，哇！仲要捱埋個晏晝啊，仲要翻工噶嘛，咁又得唔得咧？可能今日輕騎啲啊，做啲。即系散步啊，或者做啲伸展嘅运动啦、啊，作为朝头早嘅早操啦、啊。咁啊，喺啲快地头先都听二拎咁样讲啦、啊，话喂动漫节、 啊，动漫节啦、 啊，我都会想入去睇一睇啊，睇下有冇抽到时间啊。反正都横掂喺湾仔嗰度工作啊，咁啊视察完之后又同晨光嘅听众报告下啦、啊。咁今日动漫节少咗人系 OK 嘅，不过要聚焦东京奥运咧，重要啊，屯门方面有机会都塞车啦、啊， 梗系啦。今日朝头早5:15见到个 post 咧，都已经坐晒啲少女喺度啦。 哇，真系啊吓，即系全香港嗰啲追星族啊，即系尤其是追佢哋嘅朋友仔，可能咧就会入到去屯门嗰度啦，好夸张，又话订酒店，又话会塞咗个屯门公路。咁啊，唔知究竟系咪咁啊？ 我就会远离嗰一带噶啦，自己咁啊。反而 住屯门嘅朋友就可能要谂一谂，点样可以避开啲人潮啦。 去湾仔睇下动漫节咯， 系 啊。 不过屯门啲酒店好似系咪 book 到爆咗咧？嗬， 系好似琴日真系有咁样嘅说法。咁啊，究竟网络嘅传言属真属假咧？我哋就冇核实嘅。咁啊，讲啊系咁讲啦，我哋都冇神去管呢啲嘢啦。咁啊，自己都有好多嘢要去做。咁总之唔紧要嘅，啊，中意动漫嘅就睇动漫，中意奥运嘅睇奥运， 系 啦，中意追星嘅追到星啦，吓， 系啦，中意去屯门嘅就可以去屯门啦。如果中意去即系澳海嗰个又去下咯，系咪？ 系啦，点都好啦，好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啦。 好，唔该晒 O。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就咁嘅，大致天晴，日间啊酷热，最高嘅气温啊34度嘅，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啊酷热，咁啊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已经生效噶啦。咁啊头先阿 O 咧就话过，咁啊台湾方面啦，系咪有个台风啊会转过嚟啊咁样？咁啊的而且确咧喺台湾以东啊，咁啊有一个嘅热带气旋嘅，咁啊但系都见到天文台嗰个路径嗰个强台风烟花吓，咁啊佢个路径咧咁啊望到咯，咁啊会喺台湾以东咧，跟住就向北行嘅。咁啊暂时嚟讲啦。会喺上海附近咧，嗰度咧就登陆嘅，咁所以虽然就唔会话喺香港登陆，咁但系嗰个叫做环流嘅雨带啊，或者啲气候啊，会唔会天气状况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咧？咁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啊吓。咁啊，见到出边嘅天气咧，其实都系好嘅。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生效啦。咁啊，如果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要吓一早咧就出去嘅话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啊，注意住补水啊。成日都话咧，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都比较上辛苦啊，特别呢啲天咧，即系好天晒就落雨又要淋，咁啊系辛苦嘅。咁所以如果你系有一个叫做管工嘅，咁帮忙咧就管理住一班户外工作嘅同事咧，最好咧就一定要记住啦，啊做翻一个咧就休息嘅地方，咁啊有瓦遮头嘅，等佢哋可以咧就遮。见到同事咧就冇嗰啲阔边帽啊，冇一啲衫咧去到遮住啲阳光嘅话咧，亦都咧就可能啊公司会唔会安排到俾佢哋，咁啊等佢哋咧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咧就可以工作，都知道工作咧好难舒服噶啦，咁但系尽可能咧有咁舒服，做到咁舒服，喺空余嘅时间又俾佢哋唞一唞咁样最好啦。朝头早嘅时间7:15，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梗系要讲下掌故历史啦。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呢一排咧，你知啦，踏入嗰啲7、8月咧，就啲台风季节啦。 系啊，系啊。 啱先今个礼拜都啱啱完咗一个叫做打得成定叫打唔成咧，挂唔到八号嘅台风啦。 感觉唔系好劲啦，不过雨势少少啦。 系啦，即系都带嚟咗一啲恶劣嘅天气啦。咁、今朝不如咧都同我哋重温下，其实香港咧历年嚟咧都成日有啲叫做大家都仲系好记得嘅台风啊，或者系叫做天灾咧发生过。 香港讲到天灾的，咁就算我呢代啊，成日听啲老人家讲噶啦，都一定是讲温代噶啦，温代打风，咁啊真系死人多啦咁样啦。咁咧就其实温代嗰次暴风球咧，最严重咧系浸咩咧？系浸沙田。 系 你我记得好似你 系 住沙田 系啊， 系啊，冇错， 即刻寒一寒。 嗰阵时沙田咧仲系农村，即系仲未系发展到而家咁样嘅，好多地方都系属于低洼地带。同埋咧，個海岸嘅邊度咧？海岸邊度咧？海岸即係而家嘅第一城嗰邊啊！嗰個已經係海邊嚟嘅，已經海嚟嘅。最出嚟嗰度沙田墟啊！嗰次打風咧，就造成咗咩咧？就係水浸。個水位係高成10尺啊！ 哇！好多人驚喎！ 十尺話比平日高成10尺，所以咧喺海邊嗰啲寮屋全部浸曬，嗰條村㗎。嗰條村咧叫做白鶴墩村，嗱而家咧嗰條街叫白鶴墩街㗎嘛，原本就係一條村名嚟嘅。就喺沙田墟對出嘅啫，全部浸曬，咁咧嗰度就死咗好多人。咁咧，所以咧講起香港打風、水浸、泛濫，嗰啲泛濫一定係講呢個溫帶。咁就咁咯。 係，咁但係嗰個應該都係好多年前，係咪？好似60几年啊？ 1962我未出世。 係咯。 但係上一代個個都經歷過，同埋咧就你知啦，以前啲屋咧。60年代屋仲有好多都係仲係磚瓦屋啊，即係嗰啲舊式嗰啲唐樓嗰啲屋啊。 嗰陣時咧就好多屋區啊，咁咧所以咧造成嘅一打風，如果遇到咁勁咧，就災難就好嚴重啦，好嚴重啦。唔知而家又係安全咗好多啦。 係而家安全咗，但係咧其實沙田咧打風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啲水位都真係會升嘅。 係啊，好犀利㗎。譬如話前幾日打嗰個所謂唔成嘅風嘅， 係啊， 我有朋友住元朗，佢話俾我聽，元朗嗰條渠啊，平日冇水㗎，得啲白鴿下邊揾嘢食㗎啫。幾乎滿咗咁滯，哇！你咪嗰條渠起碼都成十幾二十尺高，突然間滿曬，你話嗰個洪水係幾恐怖？突然間嚟嘅話， 係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地方，雖然而家叫建設發達咗好多啦，或者係啲渠務咧都叫做好咗好多啦，唔會話好似以前咁淤塞得太緊要嘅時候咧就更加嚴重啦。但其實咧，而家你講緊打風或者暴雨嘅時候咧，某一啲叫做低洼地區咧，或者係咧有啲真係譬如可能係啲河道附近咧，其實嗰啲水位一升咧係好誇張。 大澳咪係咯， 嗯， 大澳咪浸到哇，真係成個人咁多，真係好慘啊！ 成都北水 係啊，所以而家都好驚嘅。一講一講我去大澳聽嗰啲人就知啊，脱曬啲故事出嚟㗎。嚟到雨季就大家都即係要好警覺性好高啊，好小心啊！不過有樣嘢唔講埋就係、是、以前落大雨香港咧，因為講過好多屋區嘅、或者嗰啲嘅嗰啲斜坡冇做得咁好嘅年代咧，成日冧山嚟嘅。 哎呀！ 嗱，水浸啊固然係低洼地帶啦，住山邊高地嘅一樣有危險，就咩冧山嚟？最記得一次就我以前住嘅附近，就係秀茂坪雞寮冧山嚟，嗰次就犀利啦，死咗70多人。咁咧就係喺香港嚟講啦，歷史上一次好嚴重嘅雨災嚟嘅，咁、電視台都有籌款，應該係第一次現場籌款，咁嗰啲咧喺好多嘅香港人心目中咧，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經典嚟㗎啦，就災難嚟講嚇。 係，所以即係呢啲咁觸目驚心嘅片段咧，有時咧都會喺啲新聞片段嗰度咧會重播嘅。我自己未經歷過啦，但我見過咧嗰個驚心動魄嘅畫面咧都幾恐怖，同埋因為咧。那個是高樓大廈的旁邊那條山泥冧咧，咁變相咧其實真的很驚咯，附近啊、 同一日不是就係雞寮啊嘛，仲有鬱和道啊嘛，嗰啲高樓大廈又是冧啊嘛咁樣噶。我做記者，我一段好短嘅時間做過記者啦，我曾經寫過一啲嘢，就係關於災難嘅。我訪問過一個在秀茂坪舊秀茂坪住的人，佢話俾我聽，佢話你知唔知啊，周生，嗰啲山泥冧落嚟嘅時候，首先你會係感覺到啲咩咧？我話係咩咧咁樣？佢話係一種草味，會好濃烈嘅草味突然間出現，跟住咧係一種氣壓啊，跟住啲山泥入嚟，嗰、那個係生還者嚟嘅。 我想問你嗰、那個生還者當時係處身於邊度 㗎？嗱，秀茂坪咧發生過兩次嚴重嘅山泥，一次係1972年嘅618，一次應該係我記得我方面嗰個係1975年嘅舊秀茂坪嘅冧山泥，嗰、次咧就由秀茂坪。中秀茂坪冧山嚟落去舊秀茂坪，咁就壓毀咗下邊咧舊秀茂坪對住山邊嘅嗰啲嗰時嗰啲八層高啊，八層高嗰啲樓嘅後座地下嘅幾個單位，就係、是、咁樣。咁啊嗰時好似死咗唔知8个定9个咁樣嘅。第一次係72年嘅618啦，第二次應該係唔知75年嘅7月25日，好似係呢幾日。 咁好彩嘅就係近呢幾十年好似真係少咗呢啲咁樣嘅事情發生嘅。 因為做多咗啦， 係啊，啲加固啊、擋土牆啊嗰啲咁樣啦，即係天災嘢，大家都唔想發生㗎。咁亦都希望咧，知呢啲只係永遠成為我哋嘅歷史片段就好啦，唔使再有新聞啦。好啦，今朝早唔該曬佳哥。 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今晚东京奥运的圣火就会在东京燃亮。睇翻历史，之前曾经喺东京奥运会燃点过圣火嘅运动员，佢嘅名字叫做板井仪，佢系1945年8月6日出世，亦都系原子弹投掷广岛嗰一日，由战争嘅幸存者去到开启国家崭新嘅时代。今年嘅奥运，东京政府抗疫嘅工作做得都比较吃力啦，东京都感染嘅人数过千。 同東澳相關的新冠病毒累計人數不斷上升添啊！智利同埋荷蘭相繼有運動員因為染疫要放棄比賽。今晚正式開羅的東京奧運，希望事事順利啦！ 東京奧運知多啲。 睇翻歷屆嘅奧運歷史上面，亦都曾經出現過不少令人哋意想不到嘅古怪項目。呢啲古怪項目主要都係出現喺1924年或者之前嘅奧運會，因為當時國際奧委會仲未成立，各種嘅運動體育總會同埋奧運主辦國有更加大嘅權力，去到影響每一屆運動嘅比賽項目。當中包括有拔河，即係扯大籃。出現在第二和第五屆1900年至1920年，還有就是室內網球，現在改了就是冬季奧運會的花式溜冰，還有快艇等等。今屆奧運會有棒球、壘球、空手道，不知道下一次有這些項目又會是幾時呢？ 東京奧運知多啲。 大家好，我是李俊傑，我現在就身處東京，今次來日本的目的就是代表香港電台採訪東京奧運的。 今次去到日本东京是不是需要隔离呢？隔离的措施大概是怎样呢？ 其实今次来奥运呢就要有14的隔离期的。咁不过喺隔离期间呢，因为我哋要采访啦，咁大会呢係俾我哋呢去进行我哋嘅工作。咁不过呢，我哋喺呢个14嘅隔离期间呢就唔需要留喺酒店房，但係呢就都唔可以呢接触日本嘅民众啦，即係我哋唔可以行街呀，唔可以去铺头呀，唔可以周围去啦。咁我哋呢就只係可以去我哋嘅酒店啦，同埋去我哋嘅场馆啦咁样。咁不过呢都有少少酌情权嘅。我哋呢就可以去酒店附近嘅便利店啦，但係每次出去便利店呢都要同酒店方面呢係去登记嘅。咁要15分钟之内呢就由酒店出发啦，去到便利店买咗自己需要嘅嘢啦，跟住就返嚟，就要喺15分钟之内完成。至于奥运气氛方面呢就麻麻地㗎啦。雖然我哋就唔好喺條街度行啦，咁我哋而家喺東京呢仲係緊急狀態啦，見到街上面都冇乜人嘅啫。咁好多時呢就雖然間中都會見到一啲奧運嘅一啲嘅標語啊，咁都但係都唔多㗎。咁我哋過往呢喺一啲主辦奧運嘅一啲城市呢，其實都見到呢通常氣氛都好好嘅，即係喺街上面可能有一啲嘅好多嘅標語啦，好多嘅可能支持自己國家隊嘅一啲poster 啊等等啊咁。咁但係喺今次呢喺東京嚟講呢，見到呢都唔係咁多嘅啫，可能即係同有一啲嘅日本人啦本身都唔係咁支持啊喺個疫情之下去搞奧運有關。咁所以呢我哋見到成個即係喺我搭車經過嘅街上面呢冇乜呢一個奧運嘅氣氛㗎。 東京奧運知多啲。 電視同埋其他媒介又多唔多提及奧運呢？ 我哋都有睇到喺酒店嘅時候呢，見到啲電視節目呢都係有提到奧運嘅。咁但係嗰種主要係一種方向運動員啦嘅一啲紀錄片啊咁樣。但係如果係嗰種好可能比較喜慶啊，嗰種有奧運氣氛啊，或者可能喺街上面有好多市民點樣支持日本隊，呢啲就唔係見得好多囉。 喂，你知道東京奧運開幕儀式有冇啲乜嘢特別嘅亮點呢？ 開幕嗰方面呢，到而家呢情況都未係完全地知道嘅。不過我哋琴日呢就有去過呢一個舉辦開幕禮嘅國立競技場啦，咁喺嗰度行過一圈嚟嘅。咁我哋都見到一啲端倪啦，咁其中呢係喺嗰個媒體中心嘅附近呢，我哋都見到啦，係有一啲嘅日本白色嘅提燈啦，好靚咁樣大排一排一大排一大排咁樣排咗喺呢度嘅。咁我哋自己覺得可能係同呢一個開幕禮有關啦。另外亦都有一啲嘅位啦，我哋喺外圍望入裏面呢就見到呢個牆入面擺咗一個好似山咁嘅裝置，咁其實望落去呢好似啦一座富士山咁樣嘅道具喺度，好大座咁，上面有一個白色嘅波，咁到底係咪富士山呢？係咪有啲乜嘢嘅寓意呢？可能就真係要等開幕禮知啦。而講到最期待嗰度呢，就係其實一般呢好多屆嘅奧運開幕禮呢都好有氣氛嘅。 咁我哋本來咧香港人對於東京奧運都好多即係期待啦。咁睇下今次即係會唔會好一個有富有特色嘅奧運開幕禮出現啦。咁因為日本有好多嘢香港人嚟講啦，都係覺得好靚啊、好細緻啊、好整齊啊等等。咁我哋都希望睇到一個好靚嘅開幕禮嘅。 東京奧運知多啲。 最重要啦，有冇收到峰会取消先？ 其实去到呢一刻，都仍然继续嘅话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喺最后一刻先至嚟取消嘅机会就唔大咯。不过就可能要睇下喺比赛期间嗰个疫情发展，可能中间有啲调整都未定嘅。 除咗开幕典礼，讲翻香港选手喺东京见过边几位香港选手，运动员嘅状态又点呢？ 咁我自己咧都有去睇到乒乓项目嘅一啲运动员啦。咁佢哋都好似唔错咁嘅，佢哋话都有去过今次喺东京奥运比赛嘅场地。咁佢哋试嘅时候咧，都见佢哋唔系好紧张。咁我係同過即係幾名運動員傾啦，咁嗰陣時都係知道有一啲嘅運動員確診嘅，咁佢當然自己會小心啦，但係都提醒自己唔好過分擔心啦，因為如果太擔心嘅話，都可能會影響自己嘅心理上面嘅壓力啊，有可能影響嗰個表現咁嘅。我哋見到佢哋咧，即係個神態都算輕鬆嘅。體操方面啦，咁我係知道啦，我哋體操運動員邵偉雄啦，將會出戰跳馬項目啦。咁其實佢24號，即係其實聽日咧就會係一個預賽噶啦。咁我哋有睇過佢嘅練習嘅，據佢嘅教練所講啦，其實邵偉雄咧都係有少少嘅緊張嘅。咁可能真係未適應個場地啊，或者其實大家等奧運都太耐啦，咁個表現有啲緊張，不過整體嚟講咧都算唔錯。咁我都希望咧，即係香港嘅運動員都有好成績啦。 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今日系7月23日，星期五，农历6月14日，适宜沐浴、理发、捕捉、破土、安葬。 知道，知道， 知道就好啦。今日忌嫁娶、入宅、作灶。 如果要做，安心做， 识得咁谂就最好。今日都是 Vanilla 雪糕日， 等我吃翻杯雪糕先。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今日上午大约6:40完成屯門恒信園第六座受限區域的強制檢測行動，大約30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由於昨日錄得一宗由迪拜抵港的初步確診個案，初步顯示涉及變異病毒株，病人在過去21日曾經在屯門居住，經評估後相關區域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政府昨日決定將大廈列為指定受限區域。美國對中國拒絕讓世界衛生組織展開第二階段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表示非常失望。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形容中方立場不負責任和非常危險，沒有履行承諾，重申美國支持第二階段溯源計劃，繼續呼籲中方提供所需數據和樣本。這些資料相當關鍵，能夠讓外界了解怎樣避免下次大流行，與挽救生命有關，現在不是阻流的時候。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曾益新昨日表示，世衛第二階段病毒溯源計劃既不遵循常識，亦都違背科學，中方不可能接受，又指第二階段計劃假設中國違反實驗室規程造成病毒洩露，但第一階段工作結論是病毒亦不可能源于实验室，认为不应该将溯源工作政治化。因应疫情而被推迟一年的东京奥运今晚在东京国立竞技场揭幕。今届奥运有33个竞赛种类，来自大约200个国家或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参赛，闭幕礼将于下个月8日举行。

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七点三十七分啦。今日酷热天气警告，都热辣辣嘅一个朝头早啦。咁啊 ，Kitty 今日翻嚟嘅电台嘅过程之中，有冇觉得好鬼热啊？ 少少，但系我几开心。 点解？ 因为觉得有阳光啊，系啦，有阳光。 我哋做节目最紧要有神光。咁啊，开心！今日有好多嘢会发生啦。咁啊，东京奥运啦。咁头先都听咗小白嘅环节啦， 系 好有气氛。好有氣氛， 轉頭都仲有㗎。係 啊，同埋頭先咧，即係聽阿李俊傑講咧，都睇到啲端倪啊。即係話睇到嗰個開幕嘅時候，有一啲有啲燈啊擺咗喺度啊，有一個疑似富士山，唔知係咪富士山嘅 tops 係啦。咁到底會唔會喺呢一個會場嗰度，今日夜晚會隨隨見得到佢升起 咧？喂，你突然間講李俊傑咧，我頭先一路聽個環節，我都唔知邊個李俊傑，我原來係傑仔啊， 係啊， 或者我平時會見到佢兜口兜面，我頭先聽咗成個環節，因為好少聽佢咁正經咁樣講一個新聞啊或者體育項目咁樣啦，咁啊。希望喺嗰边咧都采访多啲好嘅资讯， 系啊，希望佢都可以食到多啲好嘢啦。佢有时都介绍啲好嘢俾我食噶， 系咪啊？咁好啊，介绍埋俾我啊嘛，应该平时都 但系你冇得食， 系我冇得食， 斋听都好啊， 斋听都好啦，听都听到个气氛，听都感受到个感觉啦。咁啊，今日屯门嗰度又会有啲 artist 朋友喺嗰度啦， 寻日已经讲紧噶咯呢单嘢， 今朝都已经逼到爆晒啦， 又再开嗰个屯门嗰个。叫做企鹅商场啦，企鹅嗰个超市啦，咁其实可能系两班人嚟噶，即 系 有班系追星嘅，有一班系等买平嘢嘅咁样，可能都系咁。咁啊，仲有另一班人咧，就湾仔方面咧会展就动漫节啦。咁啊，动漫节今年咧都有好多限量嘅产品，估计有啲朋友仔都排队啦。我今日入到场咧，都有啲朋友 send 咗好多唔同嘅 WhatsApp 俾我，话哇要买啲咩？如果你见到就帮我买啦。我全部咧都会话，哦，其实我两点先入去，可能卖晒咯。不过唔紧要，我都会帮你睇下嘅。你最好咧就系叫另一啲早啲入去嘅朋友帮你买下啦。咁、 我其实啱啱有样嘢想叫你帮我买 的。哇，得啦， 我唔知道有冇，所以 我 未开。 我帮佢同你讲嗱，我咧就两点钟咧就先会入去嘅。 其实你放心，我嗰啲咧系普通嘢，唔系限量版嗰啲嚟嘅。 不过你放心啊 ，O 咧都会帮你望一望嘅。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动漫节咧佢唔系真系净系漫画同埋 figure 嗰啲噶嘛，即系佢仲有好多嗰啲精品啊， 都有 或者周边一啲林林沈沈嘅嘢啦，系啊，生活用品啦、啊。 平时咧冇追开动漫嗰啲朋友咧，都会叫我买嘢。 喺动漫节都会有。 系啊，有朋友咧 send 咗 message 话买嗰啲 Mr. Bean 嗰啲公仔，你睇下上边个名系边个？ 好得意喎！咦， 呢个啊，大佬， 我哋嘅同事。 系啊，我俾埋小白睇先可以俾。 我都想要呢、這个。 好得意咩？呢个公仔。 啊 ，Mr. Bean 嘅一啲车仔嚟噶，可能你仔仔都中意。 系呢个同事叫我买，系咪震惊？ 点解啊？ 震惊十四亿。 佢几时开始中意 Mr. Bean？ 可能佢 氹下老公咧，呢啲、你唔知噶啦。 系啦， 可能你又会 WhatsApp 我买一啲，无端端买呢个魔剑神域咁样，小白冇睇开噶。 个仔已经追紧啦，原来 仔已经睇开啦。 我想要电话壳啊，有冇啊？ 咩电话壳？ 系啊，动漫节有冇 先大买啊？嘛，你谂住咩大佬？ 唔系，我谂住动漫节可能有一啲系 得意嗰啲啊 ，crossover 咗啊嘛。 得得，小丸子嗰啲 咁。我而家直头。攞機啊！ 我都係喎，咁啱嘅。 咦，係喎。 係啊，我都入去買啦，買埋俾你。咁咪其實我主要唔係話入去有啲咩買，因為始終都要講翻一句，就話即係你入去動漫節嗰度都要俾錢嘅。咁我哋都唔好過分宣傳。另外一樣嘢咧，雖然係咁接種咗疫苗嘅朋友仔咧，又可以半價入去場嘅。咁啊，你帶嗰個電子針紙啦。嗱，呢啲資訊嘅嘢你自己上翻佢自己網站嗰度睇啦嚇。咁啊，我就唔多講。不過咧，就問下兩位拍檔。有冇試過 cosplay 咧？啊，呢、這個就係我今日想帶出嚟嘅一個議題或者一個項目啦 嚇。cosplay 啊， 係啊。 嗱，自己玩咧，你諗下先。我 自己玩梗唔係喺公眾場合啦，即係呢啲就好專業 嘅。我做嘢喺公眾場合試過扮十三點咯，係咪嗰個咪叫十三點？系啊，香港漫画嗰个啊， 其实你应该扮好多噶喎，崔杰。 我唔系，黐线啦！你觉得我好好有可塑性嘅嘛？ 咁你造型 多啦。你都扮得似先得噶，咦？你都去扮肥布欧喎？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记得嗰次系扮十三点。 唔好互相伤害，唔好互相伤害。我只系带个题目出嚟欢愉下啫，娱乐下啲听众啫。但系娱乐听众嘅过程唔代表我哋需要互相伤害。 唔系，但系我觉得娱乐紧自己嘅，冇咁易受伤。唔系嗰次都好开心啊，因为你知道十三点系即系香港好著名经典嘅即系港产嘅漫画啦。我妈妈系应该系嗰个年代啲少女好中意睇嘅，因为好得意嘅一个角色嚟嘅，即系嗰啲又可以，如果你俗啲可以叫佢做蒸山瓜啦，叫做即系一个好嗰啲叫做大唔透啊！ 你造型大概系点噶？ 所以你一定要讲多啲。 系咪个头有个好高个髻嗰个年代？ 绿色头发嘅， okay. 我仲戴住一个绿色嘅假发嘅。跟住 三点、啊、 最特别咧，系因为嗰位漫画家咧， 你记得打翻个十字啊！你冇净系打三点， 我见到啦， 系啊，你一定有睇过噶，系啊系啊，系好时髦噶，系好时髦噶。容祖儿都有一首歌叫十三点噶，系啊。 咁你就试过喺一啲活动。或者在自己朋友的 party 入边，即系 cosplay 过。 我唔系啊，我做嘢啊。 我做嘢啊。 我做嘢啊，系啊。 即系十三点，今次因为仲有啲活动需要请人做嘢，而你就去。 以前啊，之前啊，都我谂都有差唔多十年前啦，系、 哦 okay, 啊。咁嗰、那个本地漫画家就系李慧珍啊嘛，系、 哦、 啊系啊系啊。 珍姐。 系啊，咁嗰阵时就有一个，我唔记得系几多周年啦，有个展览咁样就展出翻、嗯，因为咧，我嗰次做嘢就系、是初初接触。即系接触多啲咧，叫做哇，见到啲衫咧，其实系画得好靓嘅。嗰阵时讲漫画已经，所以我明白点解嗰阵时会疯魔好多少女去追咯。嗯、你会幻想自己就系嗰个十三点咯，即系得得意意咁咯。 十三点都好多造型，我一路睇紧嘅时候， 你做过几多个造型啊？ 我一个咋，你知唔知一个造型其实你真系 cosplay 系花好多心思。 咁都系啊，所以我都 你戴个假发，你都要笠得笠、啊、得稳啦、 啊。系啊，我都好尊重嗰啲 cosplayer 噶，所以每一年动漫节都系咁。因为其实佢哋都好仔细啦，跟到个原著好足啦。我记得咧，海贼王咧又系一个早三四年入去动漫节啦，哇，真系好神奇。 系啊， 即系做路飞嗰个咧，真系咧，佢瘦得嚟咧又有少少肌肉咧，嗰、那个先系人体练成啊！你明唔明啊？有啲嘢有得着衫，有啲嘢冇得着衫啊！ 索罗都扮得几似噶， 系 啊, 啊，真系 山治嗰啲都系、啊。 我自己最欣赏就系扮。Robinson， 啊嗰、那个Nicole Robin 啊， 系啊系啊，嗰、啊啊那个做 翻、啊、 多扮多扮我自己会多啲入去动漫节。 唔系纳美，如果扮得靓，佢都好靓。 纳美，我先话俾你听， 纳美神， 纳美真系。 依啲要有啲先决条件噶、 啊。你识唔识边个纳美啊？ 我梗系知道边个纳美啦。 你唔知 啊？唔通我话好多人都话我似啊？咁咩？ 喂，咁啊真系 见佢收晒姜， 朝头早真系要谂下 Kitty 扮下纳。你究竟系点样啊？小华有冇试过 cosplay 啊？ 我有头先谂翻起咧，我有扮过武士， 我武士， 同埋扮过太古达人， 我、哦、太古之达人 啊！你扮个鼓啊？ 唔系啊，我扮 乜嘢啊？ 我扮嗰支棍啊！我扮打鼓个人，因为嗰个 show 咧好得意嘅。咁除咗要我哋cosplay 之外咧，咁佢除要 cosplay 之外，佢仲要我哋即系落手落脚打嘅。咁但系我唔识打噶嘛。咁佢就话到唔知有几个拍子嘅，你总之跟你只系打嗰几个拍子，咁啊得噶啦，咁啊搞掂噶啦，咁啊可以令到成个 flow 咧。都 OK 嘅，咁所以嗰陣時就試過就扮呢一個太古達人，同埋咧扮嗰、那個 Kitty 俾你睇佢十三點嗰樣， 係啊，我揾到張相 ，Kitty 扮十三點嗰樣， 我揾到張相， 好靚喎， 唔係我覺得好有心機啊，即係啲工作 先，本身佢真係靚， 唔係， 好啦，問翻你個太古達 人啦，太古達人咧都冇乜嘢，即係都係打下鼓啫，但係扮武士咧其實真係好玩， 係咩？ 因為扮武士嗰個造型咧係 劍心 feel， 劍心 feel。 劍心就太靚仔啦！我扮嗰個咧係佐助木小次郎。 哦，佐助木啊， 佐助木小次郎佢嗰個髮型咧係咁樣嘅，佢就有條好長嘅辮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就有個假髮就笠咗上去。跟住咧又係嗰啲即係最典型，大家對日本武士嗰個 concept 就係有條頭巾啊。跟住一系寫必勝啊，一系寫咩努力嗰啲啦，跟住兩執頭髮咧就喺個眼眉嗰度跌咗落嚟咁樣嘅，咁啊嗰個衫咧著起上嚟咧，我覺得都幾靚嘅，我反而覺得咧最核突其實係個髮型。 但係你係咩場合要做武士嘅？ 都是啲做嘢咯， 大家都做嘢啦。咁你咧問完人，到你講啦。 你扮過啲乜嘢先？ 我扮過足球小將。 足球小將邊個？ 嘅梁仔，梁仔咧好笑噶，要戴头套噶，你知唔知道？ 梁仔要 系啊， 但咩？ 梁仔面部挡球噶嘛， 系啊， 即系佢冇头发嘅，其实佢系有头发， 嗰个叫做 假咩？ 假咩 block？ 布洛 布，面 block 啊， 颜面挡球啊，梁仔最搞笑，我自己觉得系啊，圆头圆脑咁样咧，即系又着啲衫又容易啲。不过咧，我自己又中意睇 cosplay 咧，就多过自己做即系要。穿曬好多衫嘅，頭先都講啦，其實啲 cosplayer 好認真啊，以至有陣時啊，譬如頭先 Kitty 以至小白啦，我自己咧都出活動嘅時候咧，因為有陣時啲主辦單位無理嘅要求啦，我自己都要穿到即係好似即係好投入或者有主題性咁樣啦。我自己係好憎嘅，好憎，即係有啲 annual dinner 嗰啲咧，即係你要穿到同所有員工 阿拉丁咁樣。 係啊，我試過咧有一間美容鋪頭啦，我唔講邊間，都係好大嘅一個集團嘅。跟住咧就韓風啊，嗰排咧李敏镐啊，李敏镐啊嗰啲金宇彬啊，好興嘅年代咧，咁啊要扮嗰啲惡霸啦。咁你以為扮惡霸都係其實你 穿翻套西裝啫，唔係叫話操 fit 自己咯。 扮惡霸真係好難。 你真系错，真系要着翻古代啊，闽大人嗰啲咁嘅衫， 大长金， 做大戏咁啊， 乌达达， 即系你着住嗰套衫咧，其实自己好大负担啊，跟住一路咧又要做 MC， 又要睇稿，又 QQ 卡， 你本身已经好大负担， 跟住 仲要着住嗰件好大负担嘅衫， 跟住你又要嗰啲袖咧又长啦，嗰啲帽咧系李敏镐嗰，即系 幻想紧你嘅样啊，你明唔明啊？ 嗰个帽会遮住你啲 Q 卡嘅， 梗系会啦。根本就我做到一半咧，我想依我不想努力了。嗰个 show 咧系唯一一个咧，我唔想继续做落去嘅。 嗰系咪唯一你冇 po 出嚟嘅相嘅 show 啊？就系你有 po 到。 嗰排市道唔好嘛，系啊，我哋呢啲 呢个经典嚟嘅，等我抄翻嚟睇下先。 依家今次咁啊，市道唔好都系噶。你哋出去做 MC 啊？即系你人哋叫你扮乜，你都要扮噶，系咪先？系 啊， 所以我哋好专业嘅。 叫我扮比家超，我都即刻扮啦。 系啊，正所谓咧，即系演员啊，临时演员都系演员啦， 都系演员嚟噶。 大家一齐扮下嘢啦。 尽管状态不太放，神秘笨鸽推倒四方，只怕一瞬间遗忘，发觉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我正可以欣赏更多，确在古怪很为和，始终反正是我自我，搞笑将你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翻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你谁掉我？扮小丑为咗逗你开心，佢要搵食我一样都得。除咗赖你牛演搞笑一百分。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我正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笑就反正是我是我。信念最好，给你知道才知未发梦，要尽快把握有限期，尽潮地说继续肥，论尽笑声有效期，快快发挥辣貌离，小丑独当一方，为迷离帮一波扑破麻烦，不了魔火，又或只下装继续奔波，约定发过慢慢之潮突破，释放好太不提防，心理奔塔推倒四方，只怕瞬间遗忘，发觉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迷惑，小丑反正是我是我，想正经唱歌为何，无论都会出走厕所，感觉好似捉迷藏，今天感 流落，一秒触发好心更多，不会很错都如何，天生真我是个突破。 Era， 我们不错啊！早晨，早晨， 早晨。 嗱，今朝早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上咗新闻嘅事情啊！咁就发生喺呢个内地嘅湖北孝感市嘅。咁咧，本身咧，佢就系一单骗案嚟嘅。咁有个男子咧，佢就涉嫌诈骗啦。咁然后咧，警察就梗系捉佢啦。 系。 咁捉佢咧，就梗系下一步系咩？梗系要问佢啲嘢嚟调查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咧，一捉咗佢之后咧，佢就晕咯，就晕咗三日三夜。咁你晕低咗，咁佢又落唔到口供咯，咁又调查唔到咯， 坚晕定假晕啊？ 嗱，咁所以咧期间咧呢一个嘅救护人员咧就用尽所有方法啦，包括咩咧上心电啦、捻佢嘅人中啦、插尿管啦，就睇下咧到底佢边一度出咗问题。 去到插尿管。都唔醒咧， 系 其实呢个系坚云， 系坚云，坚云系，因为其实插尿管你讲出嚟咧，我都醒啦， 你都醒啦， 我即刻讲出嚟，系啊，讲出嚟， 成个疏疏，唔系我谂下会唔会拗脚板底啊，支格冷底嗰啲咧，即系微不足道啊， 系或者整一个毛毛喺佢个鼻哥嗰度咧，睇下佢会打乞嗤，嗱咁佢都冇反应，好啦，跟住最后咧。一下，佢醒咗啊！冇、 哦、 搞佢噶，嗱冇搞佢噶，到底乜嘢令得佢醒咗咧？ 总哥你点估咧？ 真系估唔到， 估唔到啊！撞邪会唔会啊？ 系一阵气味嚟噶、 哦，奶 咩啊？ 奶咗字， 唔系 奶咗，唔系 唔系， 咦唔系奶咗啊？ 系一阵气味嚟嘅。咦系喎，咦你个突破盲抢喎，咁佢晕咗三日三夜，咁佢咪冇得去洗手间咯？ 系， 系喎。 但系佢，但系佢同时间佢又冇食嘢，系啦，咁可能都 冇食嘢冇排泄， 系啦，冇食嘢，佢之前食咗嗰啲都要 都应该要排噶。 佢冇谂过佢犯案嘅时候俾人捉噶嘛？ 咁啊系，咁啊系。 咁啱被捉之前佢又清咗一 吨 咁 样， 系咪又系嗰啲好老土嘅臭豆腐啊，或者嗰啲榴莲啊嗰啲啊？ 我又真系差唔多喎，嗱佢唔系。臭醒咗，佢就话咧因为咁佢整极佢都唔醒啦，咁都要有个警察咧就看住佢噶，即系万一佢醒嘅时候就要即系做嘢噶啦嘛。咁咧嗰个警察咧喺度看住佢，即系喺个病床隔篱看住佢嘅时候咧，咁佢都要食晏噶，咁食咗一个咖喱牛肉饭，咁然后咧就呢一阵香味咧，令到扮晕嘅佢咧。即系唔得啦，佢就醒咗啦，真系被香醒咗啊，系啦，咁 好夸张啊呢个， 唔系呢个广告嚟嘅系嘛， 系咯， 跟住咧呢个嗰个普号嘅咖喱牛肉饭咧就卖广告，晕咗都醒啊， 系啊， 系咪嗰只啊？ 即系食神入边嘅爆浆濑尿牛丸啊，厌食症嘅朋友食咗一粒啊，都啊考试得一百分啊，系咪啊？都 嗱，咁所以咧今日有。怕佢可能係有賣廣告嘅成分咧，就唔講佢即係食咩牛肉飯啊，唔再講佢啦。但係呢一個咧就延伸到，即係有時咧，你個肚餓咧可以係真嘅肚餓。嗱，佢呢個擺到明就係真嘅肚餓啦。如果唔係佢唔會即係破咗自己個戒就醒咗啦咁樣。但係有時咧，你係一啲心癮嘅肚餓，其實肚餓咧都可以分好多種。嗱，真嘅肚餓咧就係你個身體咧會發出一啲訊息俾你嘅，譬如佢會有一啲嘅飢餓荷爾蒙啦，令到你增加食慾啦，可能你個肚會咕咕聲啊，身體會血糖低啊，精神不振啊，打冷震啊等等咧，呢啲嘅訊息就係話俾你聽，你真係肚餓啦。我自己咧曾經試過，即係有段時間想減肥啦，咁啊大家梗係唔好學啦，就食少啲嘢。我唔係唔食嘢，即係唔係斷食嗰啲，我食少啲啫。哇，跟住咧我都係會飆曬冷汗嗰啲嚟嘅。 但你食少幾多先？個份量你記唔記得？ 食少 比原本嘅。 可能食少三分二咁样咯，系啊，即系食少少，即系唔系冇嘢到肚。 如果你食少，只系三分二，系只系三分二。 三分二其实都算多噶啦。 因为你个人咧，其实会喺譬如三日左右咧，你会适应咗嘅。 系啊， 你如果你完全唔食嘢就话啫。 但我挨唔到嗰种即系身体发出嘅信号嗰个感觉，因为系滚嘅成个人，佢好似。 冇食物俾佢燃燒咧，佢燒緊你自己咁樣。你不停喺度出汗。我仲記得有一次咧，係我同阿莫莉夜晚做緊訪問咧，夜晚個節目。咁我嗰次就唔係特登唔食嘢嘅，我諗住做完曬啲訪問先食嘢啦。 我以為你喺莫莉面前減肥， 唔、 係、你咁樣實在太實在太 hush 啦！你 唔 夠你而家 hush， 你唔減都贏啦，係咪先？ 唔係啊，咁跟住我諗住做完個訪問先食飯啦。但我一路做訪問嘅時候咧，我一路就喺度飆汗咯，個人。真係好震啊！ 咁點解會唔食嘢會飆汗呢？ 就可能佢其實嗰陣時佢已經想燃燒你一啲嘅脂肪，因為你譬如你做訪問你要講嘢或者你要諗嘢咧，你都需要能量噶嘛。咁個人可能就唔係好夠能量。咁呢一啲就係真嘅肚餓嘅反應啦。好啦，有一啲咧就係你鐘哥啦，成日喺屋企睇劇啦、煲劇啦，有冇發現煲劇嘅時候會想食嘢咧？ 我唔係啊，就算唔係煲劇都 想 食嘅。不過煲劇好好有趣嘅，煲劇嘅時候咧，你通常想食啲垃圾食物嘅。 口痕啦、啊，即係所謂嘅。 即係健康嘅你唔會食嘅，我唔會無端端煲劇嘅時候，不如煮個飯啦、啊。你唔會嘅，或者炒個餸啊，唔會嘅。 係， 必定係食啲垃圾嘢嘅啫。 嗯， 咁平時要買定先有得食咯， 薯片嗰啲咯。 你都有買定？ 梗有啦。 O K。 嗱呢個咧可以話係假肚餓嚟嘅。2013年咧喺呢個美國臨床營養雜誌嘅研究咧就话啦，当人喺进食嘅时候分心做其他嘢啦，譬如睇电视啊，或者你讲电话又好，即系一路倾电话一路食住嘢咧，咁咧佢就会即系无疑咧就摄取咗更加多嘅卡路里，因为你自己咧唔觉就一路睇做紧其他嘢就一路食咧就会食多咗啦。咁佢都有建议嘅，佢话如果你真系咁难去专注做一样嘢，因为有啲人咧坐喺度睇电视咧，佢就硬系觉得自己啲手手脚脚好得闲啊， 一定啊。其实普遍香港人都系咁嘅，一路睇剧，一路睇手机，又要一路食薯片，其实好忙啊！睇剧都，所以有啲朋友话，即系点解你近排咁忙嘅？佢话系啊，忙煲剧，原来煲剧咧真系好多嘢要做啊！真系 嗱，所以咧我就建议大家，好似我咁，我会拉下筋嘅，即系我都唔可以即系成个人摊晒喺 sofa 好长时间去睇一套戏，我都会周身喐嘅。咁但系即系好似呢个研究咧，就哦咁，如果你真系觉得你好想做啲嘢，但系你又唔想即系夹硬食啲嘢啊，或者攞啲零食咧，你可以试下自己即系喐下啲手手脚脚啊，系啦，拉下筋啊咁。 所以知唔知点解我唔再拍剧啊？ 点解？ 点解啊？ 即系拍咗之后，啲人会点样睇啊？拉下筋啦、啊，食下薯片啦、啊，上下网啦、啊，睇手机啦、啊，系咁样睇嘅。 呢个系 一啲都唔尊重我哋，即系棉干碎质拍出嚟。 呢个系崔健同啊。 系啊。 如果你出山拍剧啊，我啊请假。我都坐喺電視機嗰度睇啊， 專心坐定定， 我仲會開一個群組啊， 即係 專心睇梁榮忠。 你唔好借啲嘢請假，我同你講啊。 只要你大哥嚇出曬啦， 即係話下次拍咧，一係就拍阿崔傑同介紹嗰套咯，西班牙劇，我要講西班牙文， 焗 你哋一定要睇字幕， 冇錯， 就唔會。 誒又真喎，嗱，如果你好需要去專注睇啲字幕咧，你真係唔會點樣行開嘅。好啦，仲有一種咧就係憤怒到肚餓，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即係一個人嬲嘅時候咧，就會特别容易肚饿，系啦。佢话原来咧有研究都显示啊，当人嬲紧嘅时候咧，偏向有更加低嘅血糖，咁所以你咧就会更加想食嘢，会觉得肚饿嘅。 即系肚饿呢啲嘢唔使咁认真嘅，正所谓饥饿。游戏嚟嘅啫， 但系都要食嘅，食翻个早餐先啦。而家 好啊。 在疫情之下，大部分场地不开放给观众入场，至今亦都已经有几十名同奥运相关的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增加日本民众和外界对奥运安全性的质疑。近日亦都先后有参与奥运开幕式的制作人员被爆出丑闻。共同社形容在东京都疫情加速蔓延之下，带着前所未有的混乱和不安，在毫无庆典氛围的情况下，奥运将会拉开序幕。财经消息，日本今日放假，所以休市。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71，日元110.1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6，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33美元，卖出1808.46美元。在天气方面，受热带气旋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上午8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

早晨 ，Kitty 钟家 O， 你哋好。 系你好啊 ，Dicky， 星期五愉快。诶、哎，港股都几愉快、啊。咁啊，琴日恒指咧升499点啊，吓咁啊，算系企得稳喺27000点楼上啦、啊。不过宏观嘅大市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你。 好，咁啊，先讲下边个话题好咧吓。咁啊，讲到咧二次探底，即系话咧喺好短期嘅时间咧。两度下至250天移动平均线，咁呢个就算大家唔系好熟股市，可能都听过噶啦，就系、是、俗称嘅牛熊分界线啦、啊、吓、啊，有冇理据我哋唔认真讲住，不过咧都真系咧无道有牛咧，好多时候咧呢一条移动线真系跌穿咧，即系个跌幅啊仲会加剧咁解啦。咁但系咧今次咧就真系二次探底，两次试咗落去之后，终于咧都叫做咧就上得翻嚟。咁所以简单啲讲咧，即系未至于话弱到病除，咁但系咧。都是那句啦，即起碼都彈翻點先啦。咁但係彈到邊呢，唉，即係都好難講。我覺得咧，今次呢一個反彈，我唔會用死貓彈嚟形容，但係咧，我都係用一個即係生蝦咁彈嘅啫。即係彈完係咪真係可以企得穩咧？都兩睇嘅。嗱，我暫時覺得咧，28000阻力都會比較大。有一件事要同大家講講嘅，都係尋晚隔晚美股發生，但係又影響香港個市場嘅、哦。咁就係滴出行啦吓、啊、我个比喻就话佢先滴汗后滴泪再滴血。咁而家又点呢，而家直情呢滴到呆呆地啦已经。 系啊。 咁啊嗱讲到滴出行呢，咁上市其实都唔系好耐啦，14蚊美股招股美金招股价。其实曾经升过添，咁后来大家都知咩事啦，就係内地呢监管当局呢佢最大嘅安全隐患呢就係网络。信息安全，咁好啦，就话要入去查佢啦，咁跟住呢25个应用程式下架，嗱呢啲唔系新闻嚟嘅，旧闻嚟嘅，但最新嘅新闻系咩呢，就系讲緊而家呢开始市场传啦，就话咁点先，而家搞完一轮啦，咁会唔会佢俾人罚先，嗱而家讲緊嗰个即系有机会个被罚个罚则呢， 罚到好严重㗎 ,Dicky 好似有机会。 冇错、非常之严重，而家即系市场嘅担心或者即系传闻呢就好可能嗰個罰款咧會比之前咧呢一個阿里要罰嘅重要多，嗱唔好忘記阿里嗰次都真係百幾億咁罰落嚟咧，影響成季業績啊！咁今次滴滴咧就真係大件事啦，即係有可能會被罰仲多過呢、這個即係金額，甚至乎咧而家個即係講緊即係主流嘅一啲嘅外國傳媒都報就話係咪淨係罰款就了事咧？咁而家咧可能個極刑咧就直情咧要係咧喺美國咧就係、是、退牌，直情咧係要delisting， 即係話唔俾佢上市。咁甚至再講咗樣嘢咧，就係話有可能咧就係而家嚟緊咧所謂嘅 ADR 嘅上市制度都會改變。嗱、其實咧上個星期咧，我只係自己喺直播啊、寫專欄都講啊，即係我自己認為啦嚇，嗱、未必。但如果真係咧，就真係無道有偶啦嚇，不幸嚴重啦。我哋認為咧，其實即係內地中國嘅企業。走出去到美國上市，仲要係一窩蜂嗰只咧，已經成為過去。喺未來咧，甚至乎唔會再有呢啲 ADR 啦。因為點解咧？如果你係涉及網絡信息安全隱患，你擁有多過100万個即係用戶數據咧，咁你取而不取難啦、啊。點解你唔嚟香港咧？嚇、啊，即係容易啲，同埋亦都咧就係、是、會查少好多嘢。咁如果你話唔係呢個行業嘅，咁你更加唔需要去到老遠啦。因為講緊你嚟到香港交易所，其實一樣可以上到市。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嗰啲獨角獸咧，就根本就冇得諗，焗住就去唔到噶啦。其他啲行業咧，佢哋都會覺得，喂、哎。即係搞咁多嘢，又可能阿爺唔高興、哦。即係當然呢個係比喻啫，純粹係咁。咁但係好客觀嘅事實就係咧，呢、一個即係天價嘅罰單咧，有可能係即係再破紀錄。咁睇嚟咧，今次佢會面對嘅即係後患咧，就真係無窮啦。即係唔係無窮啊？即係買咗佢係窮啊！但係咧，即係隱患就無窮啊！咁即係話有可能比起螞蟻或者係比起阿里，即係嗰個罰則仲要嚴重。我過去都有講個比喻就係、是，佢上唔到退翻錢啫。佢而家上咗咧，佢個股價繼續跌咧，即係大家啲股東咧都陪佢滴住淚咯。咁我諗即係未會解決住噶啦。你諗下，即係25个 app 都下埋架，咁而家講緊可能有一啲嘅營運更加要停。即係嗱，當然呢啲全部都係傳聞，但係。都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同埋第二咧，我亦都會擔心咧，就喺尋日已經好多，譬如啲新經濟股彈翻曬啊！呢、這個即係消息同埋即係滴滴隔晚美股表現，有可能又會影響少少地咯。即係希望唔好太大影響啦。就係嗰啲即係香港上市啲新經濟股啦。 但係咁樣咧，做生意必定有風險啊。咁我都係啊，做啲生意唔係幾好啊。咁成日咧都話嗰句啊。 生意淡薄， 不如 不嚟赌博咁样啊。咁我成日去到呢啲时候咧，咁我究竟应该直接过去澳门去搵钱啦、啊？定還是係買嗰啲相關嘅股份就算咧？的 確係啦，豪賭股， 豪賭股得唔得咧？嚟啲反彈喎、啊。 咁我哋都要等咩啦？等真正通關啦。即係如果你話玩兩手，跟住隔離兩周，咁啊無謂啦。 手下 代價太大啊，真係。咁啊，當然比喻啫嚇、嗯。不過啦，簡單講就係話，啲澳門博彩股點啊？其實都好低殘啊，之前都跌到。咁尋日又係終於全線都即係有個大反彈啦，即係跌到一個近期好低嘅位置。咁、啊，我會覺得咁嘅，即係而家睇嚟，即係似疫情嗰方面咧，即係如果進一步都慢慢受控啊，香港清零啊，即係粵港澳地區啊，即係唔好講到再遠啲先啦嚇、會唔會真係可以即係全面通關咧？大家可以就算唔去賭兩手都好。都過過大海，真係喂，正所謂即係水逆船都好耐冇搭過噶啦嘛，好多講包括我，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好憧憬、好希冀、好盼望。哎呀，真係叫做有少少旅行 feel 啊，都俾我啦，唔該啦咁。咁我會覺得都係嘅，甚至乎如果真係通到澳門咧，我諗港人就會好中意，因為你見到佢嗰邊係真係冇疫情啊嘛，基本上咁，所以就即係點講咧，可唔可以買定少少先啦？如果佢真係跌到去。即係入前嗰啲低位咧、我覺得係可以少少地嘅。不過咁即係永遠都係啦，買股票你等反彈信號買咧，咁你就安全啲。咁尋日就真係好多都出咗反彈信號，咁咁啦，即係尋日都叫做賺咗唔少嘅。如果你話比起尋日又回翻啲啲，但又唔好跌穿過前日嗰個低位咧，咁、就買住少少就等通關啦。 係啊，咁啊，的確技術教室啊。 誒咁啊，的確教埋我啦。我啊睇緊嗰只京東物流啊。咁啊，京東物流咧就5月28號嗰陣時就上市嘅，最高峰嘅時候咧就上過去48蚊附近啦。咁但係一路咧即係 流流地啊，京東物流係啊，係 啦，個高位咧都維持唔到一陣咧，跟住就一路慢慢上落嚟。喂，佢嗰個慢慢上，陰啲上下。都10蚊有多噶咯、哦，即系而家都跌到30几蚊噶咯。咁其实我又想问下 Dicky 有咩解救咧？即系佢系本身系比较贵啊，定抑或是佢系有啲即系不利嘅消息，定系点？佢有冇一啲因素可以令佢慢慢又再熬翻上去咧？ 唉，真系京东物流究竟系唔好留啊？即系接物要留低啊？定系真系嗰个行业叫物流咧？咁呢个我过去都有探讨过。真係純粹講個股價，即係好似 Kitty 咁講，哇！真係咧，即係升咗點啊？升咗係應該上市第三日叫做升過下之後咧，都一路都係反覆咁下跌。嗱，跌到嚟而家呢一秒鐘咧，你話有冇啲喘定止跌回穩嘅信號？少少地我見到嘅。咁但係你話喂，咁點解跌咁多？我諗最簡單嘅理解就係、是，其實唔係佢而家即係個股值嘅問題，係佢上市嗰刻咧，大家可能即係有少少過分嘅憧憬、希冀、盼望。咁再加埋，因為佢當時上市嘅時間，佢唔係第二上市噶嘛，佢又唔係同股不同權噶嘛，咁佢好快就已經入咗去深港通，跟住咧亦都滬港通其實生效曬添噶啦。咁所以咧就點講咧？即係我諗，即係最簡單嘅理解就係話大家可能過去睇出比較樂觀啲咯，尤其是即係呢個行業。不過我始終都會覺得咧，如果你話純粹講佢嗰個行業嘅即係基本面咧，咁我會覺得總的來說咧，其實大家都覺得唔知點解，硬係因為係京東就覺得佢好似好科技新經濟，其實佢就唔係新經濟，佢係傳統舊經濟嘅。咁但係不過佢嘅即係比較主要嘅即係客户又好啊，即係好可能都係同即係話即係互聯網交易有關啦嚇。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咁我都會即係覺得嚟到呢啲水平咧，我只可以講就係、是、即係再好顯著下跌嘅風險都有限，即係始終你無論你通過咩嘅平台、咩嘅渠道。其实都真系需要物流配送运输嘅呢啲服务咯，咁我等啦，等呢一个反弹信号，咁而家开始慢慢有少少止跌回稳噶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好钟情呢啲股份，即系。当然佢估值一啲都唔系平啦， 佢唔系好钟情啊！有啲朋友坐落嚟啊，佢都唔钟情， 佢唔钟情， 佢钟情啊，坐咗落嚟， 小心拥有咗 即系不经意或者系即系抽翻嚟嗰啲又走唔切嗰啲咧，咁而家即系真系我又觉得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啦。即系如果你话而家嚟止蚀就迟咗少少，我觉得不如你挨埋呢个冬天睇下可唔可以。即係來回地有入市反人價， 係咁啊，同步過冬啦。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無論如何，星期五愉快。 好， 多謝你， 拜拜， 健康 積極， 拜拜， 拜拜。 阿 O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 呢、这个真系大酬宾啊，唔使俾钱。讲紧咧全民运动日2021啊，康文署咧8月1号咧就会免费 book 场啦，有多唔同嘅公众嘅场所咧都会开放。咁啊，公众泳池咧都无需预约啊吓，咁样咁啊，8月1号有冇兴趣响应下呢个全民运动日咧？咁多位拍档 打麻雀计唔计噶？ 打麻雀都 手部运动 系啦， 干水游干水 咁啊。小白有冇兴趣啊？ 如果8月1号嘅话去游水池咧，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因为我仔仔都有去学游水嘅，佢而家都有啲叫做人流管制，有时太多人咧都同你讲唔好入住啦咁样嘅。咁、如果即系全民运动日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唔好谂住喂唔使钱就即刻去，都要望一望个人流先。 哦，一定会啊！ 佢呢个真系要系啊，接龙啊咁样，太多人佢哋等等啊，入边好多人、啊。 佢门口啲姐姐应该紧张过你，应该佢自己都好惊啊！叫你喂有冇安心出行啊？有冇打咗疫苗啊？入边好多人我等下啦。 不过真系讲开，好耐都冇打羽毛球咯。 是咪啊？ 系啊，因为有段时间咧，就又话book 场又冇得 book 啊，咁就将羽毛球摆低咗啦。 哦，想打翻睇嚟， 想 踢翻系嘛？ 我都 OK 喎， 你又 OK， 日一日打咯。 你知唔知我十几岁嘅时候系？ 你又 OK？ 系咩？ 其实我小学嘅时候代表学校出战噶， 唔紧要啦，你哋打咪得咯，唔需要样嘢都咁叻嘅。 要双数最好嘛？ 我叫林慧咯， 系、哦、 林慧打羽毛球， 我唔相信佢会运动嘅。 阿星咯，系啊。 我完全相信佢会运动， 跟住我。 但阿星需要运动啦嘛，系啊， 佢哋需要运动， 捉佢啊。 咁啊唔紧要，我叫伊健打咯，系咪先？再唔系叫穆家慧打咯，系啊，大班人打羽毛球啦。不过即系要 book 翻个场啊，平时就要 book 场嘅。咁你话喂全民运动日使唔使 book 场？更加要 book 场，所以咧大家上翻康文署嘅网站啦，以至康文署嘅康体通咧，你就会了解到更多啦。其实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免费场所或者康体嘅设施啦。今日时间所限咧，未必讲得晒啦。咁啊，可能嚟紧礼拜一再同大家讲多啲，因为有啲咧都几得意嘅康体设施 系啫， 系啦，仲有时间嘅。可以到时再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啦。 平时都应该做多啲运动啦。 冇错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二十三日系一年嘅第20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61日。1972年七月二十三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嘅一项长期遥感卫星计划——陆地卫星计划。第一颗卫星陆地卫星一号发射升空，这颗人造卫星对后来各国发射的一系列类似卫星有很大影响。陆地卫星一号属于最早的地球资源卫星，拥有两块太阳能电池板，约重950千克，运行于近地轨道，每日向地球发回188张图像。陆地卫星一号在探测地表资源、监视森林火灾等方面发挥功效。1978年1月6号，由于设备过热损坏而停止工作。7月23号出生的朋友，资质聪敏，有专业能力为其他人解决问题，属于传统主义者，思想保守，拥有寻根究底的耐力，亦会周期性地自我怀疑。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寻找地球资源可不可以突破你性格的界限？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不断寻找地球资源，但是有没有好好运用？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噃。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国际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同埋香港国际珠宝展咧，仲有两日就会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啦噃。展会咧一年五日，直至到七月二十九号嘅。嗱，咁我哋寻日咧就请到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y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过两项珠宝展有啲咩特别安排啦噃。咁不如今日亦都请 Byron 同我哋讲多少少啊。早晨 ，Byron。 早晨啊，思芬。 今年嘅貿發局嘅鑽寶珠展同埋珠寶展咧，咁除咗咧係會首次係以實體同埋網上嘅混合模式舉行之外咧，亦都係首次咧係會開放俾咧16歲或者以上嘅公眾人士入場嘅。咁相信咧鍾情珠寶首飾嘅朋友咧，一定都好期待噶啦。咁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咧，就係喺聽日嘅5:00之前咧，就去到我哋展會嘅網站咧係預先登記，咁到時咧就可以慳翻咧係港幣100蚊嘅入場費噶啦。咁但係咧就想提一提大家，因為咧呢個保安嘅關係咧，咁所以我哋係會採取咧呢個實名制嘅登記嘅。咁所以咧任何人士入場參觀嘅時候咧，都需要咧係用身份證或者係護照等等咧去核實翻呢個身份嘅。 啊，咁唔知今年嘅鑽石、寶石及珍珠展嘅展會特色又係啲乜嘢咧？ 係啊，咁喺鑽寶珠展咧，其實裏邊嘅參展商咧係會帶嚟咧各類嘅珠寶嘅原材料嘅。咁好似一啲嘅散裝嘅鑽石啊、貴重寶石、半寶石同埋珍珠等等嘅，咁鑽寶珠展連同珠寶展咧，一共咧係有超過咧係430間嘅參展商參與嘅。咁而家咧，其實呢個彩色寶石咧，其實係越嚟越受歡迎嘅。咁所以咧，好多展商咧都會帶嚟一啲唔同嘅彩色啦，同埋唔同形狀嘅寶石嘅。咁入場朋友咧，除咗可以揀選自己中意嘅一啲鑽石啊或者寶石等等嘅材料之外咧，仲可以配搭翻唔同嘅一啲首飾嘅配件，好似係鏈啊、扣啊、底托等等啦。咁就可以咧係自己去設計同埋創造出咧一件屬於自己獨一無二嘅珠寶首飾嘅。 嗱 ，Marina， 我知道展会咧向来都有好多特色嘅宝石嘅，咁唔知今年又有啲咩重点推介呢？ 好啊，咁我介绍翻些少啦。咁譬如有香港嘅展商咧，今年系带嚟咗好特别嘅粉红色嘅摩根石。咁摩根石咧系一种非常之耐用啦，亦都好耀眼嘅宝石嚟嘅。咁佢个粉红色啦，加埋呢个心形嘅切割咧，更加咧系增添咧几分嘅浪漫色彩嘅。咁而另外咧，亦都有展商咧係帶嚟呢個帕拉伊巴嘅碧西啊。咁佢嘅水滴型嘅切割咧係非常之精細啦，同埋嗰個光線嘅折射咧，呈現出個寶石咧最靚嘅狀態。咁加上咧呢種寶石本身咧係含有呢個銅嘅成分喺裏面嘅，咁所以咧佢係帶有一種好獨特嘅熒光嘅藍色嘅。咁我知道咧，其實好多女士亦都對呢個珍珠咧係情有獨鍾嘅，咁所以今年都有唔少展商咧係會帶嚟多款嘅珍珠同埋珍珠首飾嘅，咁包括有咧金色嘅南海珍珠啦，亦都有淡水珍珠啦、白珍珠嘅頸鏈啦，同埋一啲天然色雜間嘅愛迪生珍珠頸鏈等等嘅。咁而另外啦，今次亦都仲有一啲咧非常之特別嘅展品嘅，咁好似咧有展商係帶嚟咧一隻镶嵌咗起嚟自即係外太空嘅隕石碎片嘅戒指喎。咁呢一種隕石咧係喺瑞典發現嘅，咁上面咧仲有一個好獨特嘅花紋咧，就叫做魏德曼花紋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嚟呢度現場參觀。 相信大家听完之后都一定心郁郁想睇下吓。记得咧，听日7月24日下昼5:00之前咧，喺展会嘅网站登记就可以免费入场噶啦。我知道大会咧仲举办咗一系列丰富嘅活动添。Baron 不如都同我哋讲下有啲咩重点节目咁啊？ 好啊，咁喺两项嘅珠宝展期间咧，除咗会举行一系列嘅专家分享会之外咧，亦都会有多场嘅珠宝首饰汇演，咁啊非常之精彩嘅。咁好似展会第一日咧，我哋都会举行咧呢个珠宝嘅镜头精明眼嘅呢个拍卖活动嘅。咁咧拍卖品咧就包括有呢个18K 嘅白金镶嵌嘅两克拉蛋形嘅红碧西耳环啦，亦都有18K 嘅玫瑰金镶嵌嘅白玉戒指等等嘅。咁嗰个拍卖嘅底价咧，其实系低至市价嘅一折嘅，咁大家咧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咧去竞投你哋嘅心头好啦。咁而寻日我亦都提过有幸运大抽奖啦，咁大家一定都想知道有啲咩嘅奖品噶啦。其中奖品会有包括咧就系18K 嘅白金天然红宝石钻石吊坠啦，亦都有呢个意大利制造嘅18K 玫瑰金嘅时尚手镯，咁亦都有一啲咧酒店嘅餐饮礼券等等嘅奖品咧咁丰富，咁到时咧千祈唔好错过。咁所以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系近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咧，暂时都系正常嘅。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彩虹村。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近南边围路回旋处一段系车多繁忙。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人生系要靠自己亲手掌握嘅。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的嘉宾是 Hello， 我是周建豪校长。 微电看岗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看岗节目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黄金时间几多点？ 夜晚八点。 星期一至五晚，晚晚黄金时间送上八点黄金五合一，由本地社会、历史、文化讲到自然生态， 节目新阵势， 一连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晨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点啊？有啲咩带嚟啊？今朝 今日介绍呢一个咧，就系、是、我觉得露营又好啦、嗯，或者去旅行都得嘅一个、嗯小法宝啦。我自己就几中意嘅。咁、嗯、因为咧，有时候我哋去旅行咧，就会好多嘢拎噶嘛，特别系好多衫噶嘛。咁、嗯、但系一个细细嘅箧点可以装咁多衫咧？ 咁点解要带咁多衫去旅行咧？ 因为有时候会唔整污糟咗，又或者冬天咯。 因为个旅行好耐咯，去 系啊。 咁你去到可以买噶嘛？ 哦，咁都系， 但系价钱贵咯。 咁你可以着少几件衫，换少几次咪得咯？ 自己洗 咯， 系嘛？ 手洗得咯。 但系有时候即系我哋买完啲好多嘢翻嚟之后，我哋又要塞翻晒我哋嗰啲嗰啲叫咩啊？去旅行买嗰啲礼品翻嚟啊， 手信， 手信系啦。咁、啊、我哋要买啲手信翻嚟噶嘛？咁我哋装唔到到个箧度噶嘛？点算咧？咁、嗯、我哋就要善用下 寄翻嚟咯。另外 pack 咗个寄翻嚟， 我哋尝试一个唔好咁嘥钱嘅方法， 系都唔俾你用你而家呢嚿嘢咁样。 唔系，咁因为我哋真系有时候，我哋啲衫咧其实系占咗好多位嘅、 嗯， 因为入边有好大量嘅空气喺度啦。咁我哋点做咧？咁我哋就要一个叫做真空袋嘅嘢吸住佢哋啦。咁、 嗯、 大家应该以前都有听过噶啦。咁但系我哋嗰啲真空袋咧系需要一个吸尘机， 系啊， 系啊，要吸然好麻烦噶嘛。咁我今日要介紹呢嚿嘢咧，就是、一個輕便嘅一個真空嘅吸塵器，唔係 抽真空， 抽真空嘅機， 你唔好去吸塵， 吸唔到塵， 吸唔到塵，抽真空機。 首先呢嚿嘢咧真係好細啊，真係大約係只係啊用咩去形容啊？ 咩啊？ 紙巾包裝咁樣 嚇？ 唔係咁又唔係咁啊！未至於去到紙巾包裝咁樣，細細地一個圓筒仔， 嗯， 而啱啱好咧，等於一個手掌咁大， 手掌 心咁大， 最大型嗰只電芯大多少少咯， 啊係喎， 差唔多差唔多 咁樣啦。咁真係好似一個茶壺咁樣，有個稱， 係有個稱咁咯， 係啊。咁呢一個咧，其實點樣用咧？佢就同普通嘅抽真空氣冇分別啦。但係講緊佢咁細只咧，但係佢嘅抽力咧非常之勁喎， 好抽得， 即係好抽得， 勁抽啊！ 系啊， 同埋以前咧，我哋抽真空嗰啲咧，最多就系抽嘅啫嘛。呢、這个唔同，呢、這个系可以俾你有埋泵气嘅作用的， 即系调翻转头都得。 冇错， 嗯， 系啊，要扣钱，要扣钱。 以后记得戒咗佢啦。 系啦，要戒咗佢啦。 嗯， 咁佢可以泵翻气嘅，即系譬如话有时候你想游水咧，有啲小朋友想游水，想整个水泡嘅，咁、你就唔需要自己再吹啦。咁、你有呢一个嘢就可以泵起佢啦。 系， 同埋佢抽力好强嘅，我而家。泵一次俾大家睇 先，等先啊！而家呢个咧系需要用电噶嘛？ 佢咧系内置电嘅， 即系要插电定还是唔系插电啊？ 佢系要插电嘅， 插电嘅 系啦。以前嗰啲要插住个电掣先得噶嘛？ 而家呢个就唔使啦， 而家唔使嘅。 呢个真系细得好教惯呢嚿嘢，真系掌心咁大。 系咪好似唔系几信个吸力，好似好强咁样？ 示范一次，嗱，而家示范吸定系泵啊？ 我哋试下吸。唔係佢吸同泵係一樣嘅，因為嗰個氣佢一邊係吸，另一邊就要出翻啲氣噶嘛。咁佢出氣嗰個位置就變咗泵氣咯。 即係個口咧就食嘢，跟下邊就放翻出嚟。你意思係咪咁樣？ 我呢啲中哥，我中哥你先講得嘅。 又冇咁講， 好正常嘅， 好正常嘅，好正常嘅，好正常嘅方法嘅。好，咁我嘗試一下咯。好，大家小心啲，可能太嘈啊。 哦， 而家就开咗啦， 开咗啦，而家嗱，佢嘅吸力 真系好嘈啊， 真系好嘈嘅。咁我隔篱咧，其实有个袋咧，我就已经带咗过嚟噶啦。 嗱，呢个袋咧就系而家大家喺市面上你都会揾到嗰啲叫做抽真空袋， 系啦，即系一个密实袋，但系佢咧就中间有个 窿， 有个位咧系俾你套嗰、那个即系抽真空机落去噶啦。 系啊， 嗱，而家阿星呢一个袋系咪差唔多枕头咁大啊？ 差唔多有枕头 size， 枕头 size。 咁有时候咧，我哋就可能会谂紧啊，我哋呢个真空机咧会唔会啱市面嗰啲袋咧？其实佢有好多个配件咧系可以俾你装落唔同嘅袋。袋度嘅，所以大部分嘅袋都 fit size 嘅， 即系换到个头嘅， 系啊。咁我哋而家即尝试下咯， 睇下要抽 嗱，我入边咧就摆咗个呢个叫做 浮 板 喺度， 尝试一下嘅。好，三二， 咦，都唔算慢 ，OK 喎。 好，而家见到嗰个袋咧，其实开始已经 lift 咗落去啦， 已经抽完噶啦， 晒啊，抽完啦， 已经抽完噶啦， 抽完 咯，系啊，好快啦，系咪啊？ 俾我摸下得唔得？ 好，俾 Kitty 睇下。 OK 喎、 咦得喎，时间真係好快喎。 时间用咗大概五秒咗。 对，时间好快喎。 佢个吸力所以係真係好强㗎，比起以前嗰啲嚟讲。 但你正话讲即係呢个吸就 OK 啦，你话可以 泵 返气泵胀佢㗎嘛。 泵气呢咁我呢度就示范唔到啦，因为我就冇嗰啲水泡喺度。 或者水泡。 係，咁我而家就俾中哥你睇下个风力有几强喎。 OK。 系， 你可以当风扇用嘅。 哦，都 OK 喎。 系啊， 识咗 你 好嘈啊！ 梁哥，你之前介绍嗰把风扇，佢劲过你之前介绍嗰把风扇仔。 不过呢一嚿嘢嗰个声响咧，系真系有少少好扰人啊！ 啊， 特 别系咧，如果你礼拜六朝早未瞓醒嘅时候咧，隔篱屋装修咧，你就听到呢啲。 或者平时吸尘机嗰啲声， 就系嗰啲啦，你好想发脾气咁样咁啊！ 但有时你去旅行咧，即系有夜晚咧会执嘢执得好耐时间噶嘛。咁呢个咧就可以方便你，就系你执完嘢啦，好啦，将你啲衫全部 pack 晒落真空袋度啦。好，你揿住个掣，之后你去冲凉。冲完凉出翻嚟咁就搞掂啦！ 千祈唔好你话夜晚添，你夜晚你知酒店嗰啲房嗰啲板几咁薄噶啦，你容易嘈到走廊啊、隔篱房全部都听到噶。 朝早啊咁， 朝早 啊，临出门口嘅时候先做都得嘅，因为呢个吸力真系几强。 但系呢嚿嘢咧，实际功效系有啲嘅，即系我都觉得，譬如话你去旅行，又或者甚至乎而家好多人。屋企咧，你收埋啲冬天衫都用呢一招噶。 但如果冬天衫啊、棉被嗰啲会唔会要吸得 耐 啲咧？ 会耐少少嘅，始终大嚿啊嘛。咁嗰啲可能用翻最 basic 嘅吸尘机就会再快啲，同埋吸力会好少少。 但呢嚿嘢咩价钱先？ 呢嚿嘢好平，百零蚊。 咁啊 OK 喎。 佢仲有个特别嘅功效，我都未讲啊。就系咧，头先我讲到话旅行同埋露营都用得嘛。咁点解露营用得咧？就因为你只要吊起佢咧，佢就可以做一盏灯。 哦。 做一盏灯， 哇，几光 啊，仲要好光嘅灯添。 点解佢要将盏灯同埋嗰个吸气或者叫做抽真空摆埋一齐、 因为佢咪就系觉得你去露营嘅时候会需要用到抽真空，又需要用到一盏灯。咁所以就二合為一咯。 露營點解你要抽真空呢？ 因為你帶好多嘢去咯。 係 啊。不過如果呢個價錢咧，還可以嚇。咁、當然咧，如果你係經常會去旅行，又或者露營，咁、你先至會用得著。咁但係如果係家居嚟講，除非你係會習慣，譬如你換季嘅時候，將所有嘅衫為咗慳地方抽真空，咁你容易收藏之外咧，其實呢嚿嘢。其他用途上就唔係太多嘅， 都係嘅。但係有時候咧，因為我而家見到咧，大家好中意慢煮啊，即係慢煮就係講緊將你一嚿肉擺喺個袋度，然後就都係抽真空噶嘛。係，其實 呢嚿都得， 呢部機都可以做到嘅。只要你個袋啱嘅話咧，其實佢都可以一樣做到嗰個功效嘅。咁、大家煮嘢食嘅時候都可以試下 ，Kitty 遲啲吹燉廚房都可以試下。 好、 8:48听紧有力津嘅星期五放钟。 每一个人食薯条嘅习惯都唔一样，有啲人中意食原味，有啲人中意加啲盐，有啲人中意点茄汁或者落其他调味料，然后摆落个袋嗰度摇下佢，又得。 冰岛食薯条又有其他特色嘅、哦，到底系啲乜嘢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食薯条有另外一项嘅特色，就系、是、要配搭住冰岛特有嘅香料同埋酱料啦。佢哋喜欢喺薯条上面配搭住鸡尾酒酱，又或者系法式白拿西酱，都系冰岛薯条嘅独有食法嚟噶。除此之外，佢哋亦都有自己嘅调味粉嘅。冰岛薯条嘅调味粉主要都系由盐巴、洋葱、红椒等等而制成嘅。想象到佢哋嘅颜色系呈现暗粉红色，而且味道亦都偏向辛辣嘅。在冰岛除了主要拿来撒在盐上面之外，由于调味料的味道百搭，所以很广泛用在蔬菜、鸡肉、牛肉料理里面，可以提升不同的味道。刚才提及过鸡尾酒酱，它就是由沙律酱、芥辣酱、番茄酱三种的混酱混合而成的。而法式的白拿西酱就是由奶油、蛋黄和白酒醋组成的。在冰岛，如果你只是用茄汁去点薯条的话，你是会被人笑的。不过不要紧，我们香港都很有特色，我们吃肠粉的都有我们的混酱。不知道你今早有没有吃呢？ 钟哥， 什么事啊？ 动漫天空小说还会讲哪几套卡通啊？ 我要做美少女战士， 我要做曼波， 我要做小忌廉， 我要做马辉、御作、柯南、比卡超。 吓！ 梁荣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 诚意制作《动漫天空小说》，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好，继续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咁啊嚟到朝早八点五十三分嘅时间啦，咁啊朝早嘅时间咧，喂都有比赛噶咯 ，Kitty 系 啊，朝头早嘅时候咧，我哋港队嘅选手咧都会出战，因为今日除咗咧系要留意住呢、這个开幕典礼之外咧，咁我哋都有香港选手出战啦。 诶，睇睇个钟，而家八点五十三分要开始咯，因为早上嘅八点五十分咧，而家就有呢个女子单人双桨艇嘅预赛，咁啊奥运咧，即系参加呢一场嘅初战咧，就有呢个嘅艇蛙艇女将啦，洪永恩啦，香港 系啊，咁啊，虽然佢年纪轻轻啊吓。 咁啊，教练团队都话到今次咧，最主要就系希望可以吸收多啲嘅经验。咁啊，今届嘅成绩咧，咁当然希望好啦。咁但系吸收经验呢个责任都相当之重大啊。 系啊，咁啊，我哋要帮佢加油，因为阿洪永恩咧就系今届第一位亮相奥运比赛嘅香港运动员。 系啊，佢自己都有话到，咁啊，如果自己喺预赛嘅成绩系唔错嘅话咧，咁都可以话当帮香港队咧打咗一支强心针。 系啊， 系啊，咁啊，今年亦都系我哋最有机会咧攞最多奖牌嘅一届奥运啦吓。好啦，今日再睇下咧嗱，2020年东京奥运嘅主场馆啊，咁啊今日夜晚咧亦都会喺呢、這个主场馆嗰度咧，咁啊有一个嘅开幕仪式嘅。 系， 咁呢个主场馆咧，其实咧咁啊喺之前嘅时候，亦都咧就曾经咧就喺有举办过1964年嘅一个主场馆嘅位置嚟嘅、不过咧就拆咗嗰个旧嘅场，咁、然后咧又再兴建一个新嘅场。咁你话佢嗰个位置喺边一度咧？其实佢咧就系位处于新宿区附近嘅。咁啊呢一个位置已经见到咧今日啊而家呢一刻咧喺会场附近，包括咧就系明治神宫野球场一带嘅位置啦，都已经全部咧系 block 晒嘅。咁所以话咧就系日本嘅民众都冇办法咧就入到该区，即系你一上网就好好，已经可以揾到佢而家个路面状况，全部封晒路。咁、我谂住咧又再即刻喂望一望嗰个主场馆，你知道有啲卫星望噶啦，有好多网站都有卫星望落去嘅。全部 block 曬嘅，係啦，咁啊話到唔可以咧 zoom 到去呢一個球場嗰個位置， 係， 咁啊所以都仍然保持住啲神秘啊嚇， 啊有神秘感好啊，因為大家都留待喺電視機睇呢個開幕儀式啊嘛， 係啊， 係啊，呢個球場咧有樣嘢犀利，因為佢起嘅時候咧嗱，佢都起得都幾高嘅，咁啊可以入到68,000名嘅觀眾，咁都算係入得多嘅，因為東京個當物球場，東京個巨蛋咧 ，Dom 咧佢都係入到50,000+咁樣嘅啫，係、啦，所以佢其實嗰個容量咧係仲多過呢一個嘅巨蛋嘅，咁啊同埋嚟緊啦，即係我自己都好期待，就係之後會有啲乜嘢嘅歌手會喺呢度開演唱會，一定會爭嘅，即係奧運完咗之後用呢個球場開第一場嘅演唱會啊等等啦，咁同埋佢今次咧呢一個球場佢厲害嘅地方就係佢有一個嘅叫做concept 啊。叫做生命之樹 哦， 點解叫做生命之樹咧？佢外形咧有少少咧，就係望落去都係一啲大型會場嘅感覺。嗱，個頂咧就露天嘅，咁上面咧就整體上嚟講係白色，咁有一啲嘅叫做木裝咧喺個頂嘅位置。如果 zoom 得近嘅時候，大家就可以好清楚睇到。咁點解叫做生命之樹咧？原來佢除咗鋼筋之外，佢用咗好多嘅樹木咧。去到興建呢一個場 館，環保物料咁樣， 冇錯啦，環保物料。而佢嗰啲樹咧，係用咗日本全國47都道府縣去到揾翻嚟，而去製造呢一個嘅球場嘅。係啦，咁所以大家望佢嘅時候，就有一種咧好和式嘅感覺啊、因為日本咧，其實佢起巨蛋啦，都已經起得都幾霹靂下噶啦。咁啊，無論係大分啊、北海道啊、東京啊、大阪啊、福岡啊、名古屋，都有好多唔同巨蛋喺度。佢啲巨蛋係好厲害嘅，即係除咗人多之外，佢入面個建設啊、設計咧都做得好。其中見到札幌嗰個巨蛋更加可以變形， 哦，咁勁、 可以變形嘅巨蛋，即係除咗係加咗個頂，因為大阪都可以啦。咁札幌嗰個除咗可以個頂會喐之外咧，佢連埋嗰個球場原本係一個棒球场嘅球场咧，佢都可以将成个球场咧系移走，系一个球场整整一个球场移走， 劲、 然后整整一个足球场移翻入去， 好劲啊！好似僆仔睇嗰啲卡通片咧，绝对无敌私人房咁样， 系 即系个学校可以变身成为呢个武器库，或者变身成为呢个机械人咁样啊！吓，即系都好切合日本呢样嘢。 所以我觉得咧，佢变形嗰个感觉都好厉害。咁啊，今次咧即系日本咁强嘅团队啦，咁佢哋亦都做咗呢一个新嘅国立竞技场啊。咁啊，入边亦都好多，譬如白色啦，亦都入咗好多嘅阳光喺度啦，更加咧被称之为天空森林嘅有一个叫做走廊嘅空间度啊，种植咗咧，譬如系我哋都好喜欢嘅樱花啦，仲有啲咧就系枫树等等，超过100种嘅植物咧，都喺佢哋场馆入边一条走廊嗰度咧系可以揾得到嘅。咁所以我觉得咧，佢哋几呢个场馆咧，真系可以将绿色嘅元素都几多放咗入去啊！吓， 系啊，咁啊，佢哋作为东道主啦，其实即系各样嘅运动咧都希望攞到奖牌嘅，即系讲紧日本。方面，譬如琴日啦，進行緊呢、這個日本嘅足球啦，即係代表隊啦，佢哋嘅澳足啦，久保建英一戰定江山啊，咁啊全取3分喺小組入邊咧，都攞到一個幾好嘅成績。琴日咧，另一場巴西啦對德國嘅大戰啦，咁 巴西大炒德國啊，好勁好勁啊！咁啊，即係力柴利神啦，連中三元定四元啊！哇，簡直咧，成隊德國隊好似瓦解咁樣。中意睇波嘅你咧，就切勿誒唔好錯過啦咁樣。 咁啊喺日本東京奧運啦，都有啲嘅消息嘅。咁啊呢啲嘅醜聞多啦啊，今次醜聞真係比較上多少少啊，包括就係啲咩咧？咁啊東京奧組委又宣布啦，啊已經咧就解雇咗開幕禮同埋閉幕禮嘅導演啊小林賢太郎。咁啊原因係啲咩咧？話到佢因為曾經在1998年一個喜劇節目入面呢，就以一個猶太人遭受到大屠殺的經歷呢，就來了一個開玩笑、所以呢就、覺得不行了，即是有這些這樣的歷史都不行，想要一個呢就完全是代表到奧運精神的人呢、在這個的會場上面就看著這個奧運 開幕禮發生，要被人起底出來 的沒錯、其實之前都很多的，包括呢就是、前首相森喜朗啦，他也都有歧視女性的言論、有一些開幕禮的作曲人之一小山田圭吾，咁亦都爆咗咧，就系、是、原来学生时代咧曾经都有啲欺凌嘅事件发生。咁、又有咧就系、是、创意总监啊，之前啊佐佐木宏咧又指出啊呢一个嘅鞋声啊，道边直美不如扮猪咁样，全部咧都系一个日文字叫咩 ？Kubi 啊 ，Kubi 即系咩咧？炒晒鱿鱼。 哦， 系啦，咁希望咧有一个最纯洁最有运动精神嘅奥运，今日夜晚开始就开幕啦。 系啊，今晚7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近住宝光商业中心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一带车多，咁比较影响到就系城启道去翻太子道东就比较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的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啦至到水泉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入口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车多，近住北角码头应该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就车多，龙尾就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排到去翠屏南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康湖居，后少少近住津桥那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挤塞。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海湾广场对出。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阿妈今日打咗十几次电话俾我，叫我翻去食饭，但系我都开心噶。 虽然阿爷唔认得我哋，但都知我哋锡佢噶。因为我哋成日陪佢咯。 多了解、多关怀认知障碍症患者，上社会福利处网页睇下全城认知无障碍大行动嘅资料啦。 仲可以参加有关课程，登记做认知友善好友添。 二台话你知。 印尼巴东菜起源于西苏门答腊省巴东，菜式主要以油炸为主，配上各种香料，特别是辣椒，几乎每道菜式都会用到它。 巴东人喜欢吃辣，同当地的气候有很大关系。因为印尼常年高温，巴东又处于炎热潮湿的海边，食物不易保存，所以用油炸，再加上使用各种香料，这样食物摆几日都不怕变质了。 巴东菜的另一个特色是上菜速度快，餐厅不会有餐牌，只要客人一坐低，侍应就会不断上菜，由几种到十几种菜式都有，甚至直至到将成张台摆满为止。 这种食法亦都同巴东人豪爽好客的性格有关，他们认为应该用最好的食物招待客人，如果等客人要食的时候先上菜，就算是失礼的行为。 另外，食巴东菜时绝对不能够用左手来拿食物，因为巴东人很多信奉伊斯兰教，所以食物的时候记得只是用右手啊。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想像我般化，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是 投资 O to O。 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上周新领失业救济人数意外增加，但投资者对于经济前景仍然感到乐观，美股继续上升，道指升25点，收报34823点，标普500指数升8点，纳斯达克指数升52点。经济数据方面，头先讲到虽然申请这个失业救济人数意外增加了，不过市场依然亢奋，因为企业业绩有一些都出得挺好下，所以带领美股方面有个升势，不过睇返港股 ADR 都要跌啦，唔知係咪呢都係因为滴滴出行事件呢继续发酵啦，拖累呀一啲新经济股嘅表现。今日港股嘅表现系点呢？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obby。 你知唔知呢个时候应该发生紧啲乜嘢世界大事呢？ 最大嘅事咧，对我嚟讲，而家啲运动啦，奥运啊，今日终于千辛万苦之下开锣啦，话 系啊。最近有冇睇开啲体育运动啊？ 啱啱先睇完美国职业篮球总冠军啊 ，NBA 啊，字母哥咧就睇呢个物理喐机公鹿咧，就攞到个总冠军奖 啊！哇，好嘢，好够精力喎、啊，你都 系呢啲啊，朝头早睇又好少少啦。啊、如果你话要搵食咧，就可能系冇得睇咧，其他啲人就攞住个手机嚟睇啦。但系较早前系仲惨啲啊！ 吓，点解啊？ 那个欧国杯啊 ，Euro 2021咧，凌晨三点开波噶嘛，射埋十二码，第二朝早五点几六点噶啦， 真系唔使瞓啦。 系啦，好麻烦地咧，就又唔可以话夜晚瞓一阵，一惊瞓过笼，咁啊唯有啊睇下电视啦咁样。讲咗咁耐，其实同法律有咩关系咧？有嘅，因为咧原来发现咧两点半啊柜台啊关你哋事喎、做埋吉神嗰份添，有个节目咧叫做《法援有道》啊，介绍呢个法援处咧嗰啲案件嘅。啊，点解会系凌晨两点半咧？莫非你哋做过 marketing research and survey？ 啊，多数有需要援助嘅人系嗰个时间睇电视嘅。 可能系担心到瞓唔着，咁嗰个钟数咪啱啱好有人援助咯。 系啊，睇咗好精神啊，因为睇法援有道之前咧，仲睇埋嗰五分钟时间嘅广告。嗰个咩号手咪就位啊？ 系啊， 即系特首有睇过咧，话睇咗啲靓仔靓女啊，火箭兵啊，埋啲部队里边嘅，睇完真系哇，火箭咁啊，精神亦极啊，唔比 NBA 嗰队啊。 雄心壮志嘛？ 系咯，咁讲起雄心壮志咧，就本来系啲年轻人咧，读大学嗰啲啦。咁以前啲年轻人咧，啱啱放榜啦，个个都谂住入大学嘅。咁以前香港大学咧就首屈一指嘅、天子门生啊，出翻嚟咧就天之骄子嚟嘅， 政府登廣告請人咧，薪水都多啲噶嘛，比第二啲有啲人叫做低少少嘅大學啊、大專去比。喺今時今日唔同咗，執法者呼籲就話依可能要取締啊呢個學生會啊，哇！仲話列為呢個非法組織，揾嗰個社團條例啊嘛，真係～由天就跌咗落地。 大壮咪，你讲到个系社团条例、哦， 系啊 ，society 啊嘛 ，ordinance 啊嘛，系咯，话噶嘛，咁即系乜嘢咧？呢啲非法组织嚟噶嘛，咁一般嚟讲就系针对有啲人，即系我哋梗系唔讲得啦，唔睇得咧，嗰啲所谓啲社团啦、非法社团嗰啲黑社会啦，有名有姓嗰啲字啦。咁、但系香港大学学生会点会即系变成咁咧？咁啊。咁仲有如果系讲到罪行咧，真系咁不幸列成咧，咁就系我哋平时知道啦，以前听下即系呢啲节目仔都会知道，就系三合会嘅罪行咧，最基本就系有所谓身为三合会会员啦，自称咧，就算佢唔系都好 ，claim 自己系都唔掂嘅，都有罪嘅。咁、有啲咧就系话叫人哋啲 inviting 咧踢人入会咧，又有罪啦。咁、第四类咧就所谓 acting 咧，即系话以一个三合会成员身份行事，即系所作所为嘅行径咧，都系噶啦，咁都有事噶喎。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唔单止系咁啊，咁原来咧你藏有咧叫做吓，即管有一啲三合会嗰啲诗句啊，啊啲文件啊，啲旗号啊，都系有罪噶喎。 所谓嘅呢啲文件咧，系咩文件咁样咧吓？ 以前咧就因为佢啲三合会咧，唔知点解可能系清末文初嘅乜嘢文采好啲嘅，咁好多时咧有诗啊有赋咁嘅样嘅，咁、就但系咧就三合会专家就话呢啲咧拥有亲咧都已经系不法嘅情况嚟噶啦，所以法庭会定有罪嘅。试过有个出名嘅三合会案件咧，嗰、那个被告就话佢唔识嗰啲诗啊，喺屋企搜到出嚟，咁人哋咧用翻咧佢之前嘅定罪咧，都嚟证明佢冇理由唔知嘅、成为咗其中一宗啲重要嘅案例。咁但系麻烦啦，如果呢个 HKUSU 变成咗系非法组织，吓咁佢你知啦，以前好多中学生咧，虽然未读咧，或者成世都入唔到咧，都去买翻个咩 folder， 系啊，嗰啲纪念品啊， 系啊，啲袋有咩 foolscap paper， 起码嗰上面个 letterhead 呢个 logo 印住香港大学学生会噶嘛。 你唔好讲少，我谂我屋企都真系仲有几沓咁嘅纸。 我谂都好多人有，可能少少啲布袋都有个。咁、如果系同呢个吓啲社团等量齐观嘅话，管有嗰啲物品咪都可能有鼠。冇咁严重啩，系咯。都咪啦，叫家中个姐姐都咧，即周围揾揾睇有冇啲匿定出嚟。而家暂时烧到埋去就一间啫。迟啲唔知会唔会株连其他嗰啲噶嘛？就海外势力啊，你有冇啲咩哈尔滨啊、佛教大学嗰啲？ 嗰啲襟章或者磁石贴咁系嘛？ 系咯，即系喺执定出嚟吓、好似啲洗黑钱案咁咧吓，即使你曾经管有，你有追诉力噶嘛、不过咧攞定出嚟咧，纵使有罪都可以减刑啊。 哦，即系点解？即系自首噶嘛？ 系可以，好似有 mitigating factor 啊嘛。讲翻转头咧，就系话究竟使唔使对于啲大学咧，即系去到咁重手咧？咁呢个当然就由各位执法嘅机构机关啲首长自己去谂谂点决定啦。不过当然咧，系明显地一个评议会代表住咁历史悠久嘅大学咧，对于有人在街道的公然用武器去襲擊執行職務的警方人員呢、你走出來去稱讚讚頌呢、這個真的朝頭早節目就不要用那麼 strong words 啦、智慧真的黐埋咗一起了、咁就話雖如此、另一方面就話咁係唔係如果有人要去表示悼念就已經成為犯法呢、咁啊，要睇个天秤咧，点样评啦？咁莫非即系佢啲亲戚父母悼念啊，现场怒祭，你都话佢犯法咩？咁但系又系唔系就咁祭祀一定冇事呢？又唔系绝对嘅。之前有宗案件咧，就牵涉真系啲社团啦。咁有啲社团啲猛人咧，就不幸咧就遇害啊。咁啊，俾對家咧仇家咧就係、斬死咗啦咁樣。咁阿嫂咧就聯同一啲成員咧就走去祭祀。咁啊祭祀本身本來咧就唔應該犯法嘅， 而且咧仲系啱啱系啲盂兰盛会啊啲日子嘅，啊，不过问题就系佢进行嘅时候个仪式里边咧啲内容咧系牵涉到啲社团嘅措辞用字啊，方式啊咁嘅样，咁所以咧三合会专家咧俾出嚟嘅意见咧就话嗰个唔系一个纯宗教嘅祭祀，咁最后咧主审法官咧就系俾个疑点利益就归翻俾阿嫂啦，但系其他啲成员啊嗰啲咁嘅 office bearer 即系啲。有職階的人士呢都一一呢是定罪要判監的。當然祭祀呢宗教啊又好即是悼念先人都好啦這個沒問題啦。咁但是拜呢都要懂得拜的。不要惹官非啊。咁講到有官非呢即是這個禮拜呢就有另外一個話題喎。因為有關嗰單即三位高官同埋恒大嘅高層嗰件事，我諗對於嗰啲新聞界又好，即係有興趣界咁 KOL 嗰啲都好咧，真係一雞三尾四尾都食極都有， 好似發酵咗都好耐 嘅，好多題材俾佢， 係咯。 最新近咧就話啊，其中一名嘅代表大律師咧，佢講咧就係、這個公務員事務司係嘛阿聂德权嘅乖仔啊嘅公子 係。 咁係俾人問到聂官呢原呢就有冇呢、這個利益衝突。咁、我又咁睇啦。咁佢仔係從事緊呢、這個即使係代表佢都係大律師啫、法律事務嚟㗎。咁佢爹哋睇落又唔係證人亦、都唔係與會者咁亦、都唔係警方或者係控方咁何來有利益衝突的基礎呢、不過另一方又不知道為什麼急急就說呢沒有啊我們他沒有給任何 advice 沒有給這個法律意見的一個團隊裡面、那我又這樣看聂公子呢看回個記錄就似乎是2019年出道的、英雄就可以出少年長江後浪很厲害的、一般來說他的法律團隊裡面呢黎之森大律师呢真的以为他会继续长坐做高等法院法官添甘心之力的。咁、我諗有乜呢个 advice, 法律意见都係黎之森俾啦係咪咁我諗将件事情对比就较早前呢另外一边讲完呢啲唔知属于蓝丝黄丝呢咁有位刘伟聪大律师较早前呢又代表返一啲案件又被人非议又说他自己呢都是惹上了这些国安的官非啊这样应不应该代表同一把尺咯他只不过是做紧大律师的资格的嘛控方亦都不会无端端将一些私隐啊或者是秘密嘢呢给他听。而且再讲得深层一点就是有时候呢啲大律师呢今日做个控方听日又代表下辩方他所執行或者他即係所 perform 嗰樣嘢咧，都係佢嘅功能上嘅嘢嚟嘅啫嘛。咁所以咧係唔好即係用國內啲説法就叫核差人嘛，即係亂咁估啊。咁即係要有啲基礎先好講啦。如果唔係就係變成即係人雲亦雲咧，就誤導噶啦咁嘅樣。咁希望聂公子都白尺光头更进一步啦。 是啊亦都希望所有嘢都系依法啦我觉得依法就最安全㗎啦。如果唔系点会大家觉得有法律嘅保障系安全嘅社会啦。 冇错如果呢即系有乜嘢呢凌晨都有得睇法律节目。保障相当充足。 希望呢一个所谓嘅有乜嘢呢只系想知道多啲啦而唔系关自己事啦。 哦咁呢个系。法律的保障范围咁解嘅啫。 系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3D 打印科技已经开始越嚟越成熟。最近有科技公司喺非洲嘅一条村，用3D 打印技术打印咗一间学校出嚟，因为当地嘅设施非常之落后，最近嘅学校。都要行5公里先到，所以呢一个建设唔单止帮到更多嘅小朋友可以受到教育，而且成本比传统方法平好多，建造时间都只系用咗15个钟左右，对世界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啊！大家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星仔黄家星， 神光魔力卡。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啊打咗俾阿叶太，早晨啊叶太，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各位 听众都早晨啦、 啊，你又早晨啦，咁啊，仲要就系你老公都生日、啊，今日系咪啊？ 其实我老公咧系琴日嘅生日嚟嘅，咁、哦、都好开心打到电话俾你哋啦。 嗯嗯嗯，咁啊，点样同佢庆祝呢？ 本来就都想大搞下嘅，但系因为疫情嗰关系咧、嗯，都喺屋企食啦，所以改喺今日。再补翻食咯， 出边有出边食嘅开心啦，屋企系你煮、哦，系咪？佢亨利煮、哦， 都系啊，都 系啊，亨利煮咩送俾老公食啊？ 好似都系往年咁，有鸡啊，有虾，有鱼啊，有啲瓜瓜菜菜咁样，同埋有个汤咁咯。 嗯，嗱，咁啊，同老公结咗婚几多年先？ 27年啦。 27年， 识咗佢30年，但系结婚27年。 觉得呢个老公啊，藉住生日都同佢讲翻句，除咗生日快乐之外，梗系要 生日快乐啦，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咁样咯。 吓、啊，咁啊最中意老公啲咩咧？ 中意佢勤力啦，同埋识得翻屋企啊！ 识得翻屋企啊！梗系啦，屋企有好饭食啊嘛，咁正啲餸。 系啊，佢都好顾家嘅，我哋有两个女咁。佢都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啦，开开心心咁样过每一日啦，亦都希望疫情快啲过去，过翻正常日子啦，咁样咯。 嗯，系啊系啦，如果俾少少时间你，真系当老公喺你侧边啦，你有啲咩同佢讲呢？ 希望佢咧好好咁保重嘅身体啦。佢成日讲话想提早退休啦，我都鼓励佢提早退休，但系佢又话惊唔够钱。过埋个余下嘅日子咁、哦、样，咁、啊啊、又唔想将个重担交咗俾两个女，咁、 嗯、 所以咧都希望佢即系放松啲嘅人啦，放松嘅心情啦，亦都唔好太在意而家嘅得失啦，因为身体先至系最重要嘅咁样。 嗯，可唔可以讲多句老公我爱你啊？ 老公 I love you。 哇，冧死啦！多谢你嘅电话，叶太。 多谢你，叶白元浩。 好，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追踪三十一，今日有 Kason 罗启山，早晨 Kason。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喂，我哋俗语有一句咧，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嘛。 嗯， 但呢句嘢咧，而家喺而家嘅社会咧，啱啱调翻转。 哦， 即系你教人哋同人哋老婆离婚咁样， 嗯， 系冇乜问题，除咗道德上边你系啱定唔啱之外吓。哇，如果教人打仔咧，分钟又教唆啊，又 虐童啊， 好危险噶。咁但系咧。唉，即系清官难审家庭事啦。但系如果家庭有啲咁样嘅法律上嘅问题咧，可以揾到边个帮忙咧？嗱，今晚八点可以睇法援之道啊。 嗯。 咁原来法律援助署咧喺70年代成立嘅时候咧，已经咧有呢一个关于家事诉讼嘅案件要处理嘅。 嗯。 咁所以咧就会有一个咧就系帮佢搞一啲，譬如话会唔会协助佢哋关于离婚啊、赡养费啊、子女呢、這个抚养权等等嘅一啲争拗咧，系点样可以帮到手咧？咁样啊，呢样嘢其实非常之复杂嘅，因为牵涉到情感啊、道理啊，但系法律上边啊，咁click啦搞埋一齐。咁究竟呢个法援署系点样帮到手咧？咁今日就可以睇睇啦 吓。好， 咁啊，跟住咧去到呢个8:30啦，系咩节目啊？ 8:30，梗系国剧830啦。 冇错啦，号手就位啊！咁只咧下主角咧夏爵咧，佢身处咧334旅，即系另外一个军旅啦。吓、个旅长咧亲自查问之后咧，对呢度夏爵嘅分析能力好欣赏、啊，仲邀请佢留低喺334旅添。咁剧情嘅发展当然唔会啦。如果佢留低咗喺第度嘅，咁其他主角做咩啊？系嘛？系啦，喺理论上系唔会嘅，但系点样可以推咗佢咧？咁样啊？点解啲人咁欣赏佢咧？咁样，咁啊，今晚再去睇睇啦。 唔剧透啦，自己睇。 冇错。咁啊，另外睇下啦，9:30啊，全民动起来咧，就讲啊。崔杰彤咧好有机会咧学习嘅一种叫韵律泳啊！ 哦，我游水一般嘅啫、哦。 你有冇见过嗰啲人韵律泳嗰啲游水好快啊？系啊，最紧要动作优美啊嘛。 嗱， 咁啊上集咧又讲到有8位嘅公公婆婆咧，经过一阶段嘅训练之后咧，就成功咧就系挑战咗中期试嘅5个基本动作，包括咩咧？系啦，背泳踢脚啦、水桶转啦、头行先摇脑啦。哇，都唔知乜嘢嚟噶，水车轮啦，同埋咧就系双人图案嘅。啊，今集咧就系有终极挑战啦， 系、 做一啲更加高难度，亦有啲艺术表演嘅动作。咁啊 ，Kitty， 你记住睇下， 系 睇下你自己咧有冇资格去成为佢哋一份子啦。 好啊，好犀利嘅公公婆婆，唔该晒 Kas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东京奥运今日开幕，香港女子蛙艇运动员洪永恩今朝出战女子单人双桨赛事，是今届奥运香港队首名出赛的运动员。她在初赛的5名选手中取得第4名，将会进入复活赛。赛事在海之心水上竞技场举行，女子单人双桨赛事有6场初赛，洪永恩在第3场初赛亮相，同组有4名选手，包括中国代表江燕。5名选手晋身头3名就可以晋级，即使排第4或第5，都可以在复活赛再争取晋级。东京奥运今晚在东京的国立竞技场举行开幕礼。身在东京的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奇说，运动员都很小心做好防疫，包括每日量体温。在奥运村内亦都会和其他国家的选手保持社交距离，不太担心感染新型肺炎。贝君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奥运村住了几千人，因此村内的餐厅都多人。不过选手除了进食，多数时间会戴口罩。他又说，大会对一旦有运动员确诊，或者何谓紧密接触者都有指引。体育专员杨德强在一个节目表示，

熱血嗰個用盡方法，希望可以用真誠打動佢講出原因，但係都冇辦法令到呢個疑犯講出究竟點解要喺街頭行騙。但係另一邊廂，富豪警探好快就已經攞到相關資料。熱血拍檔就問啦：點解你可以咁快呢？富豪就話啦：我俾咗好多錢呢個騙徒咯。如果你當係一個故仔去睇，你會覺得得啖笑，睇到有啲戲劇效果啦。但係如果你喺呢個社會有翻咁上下年資，你再諗深一層，其實究竟呢段劇情想講啲乜嘢呢？經常聽人講錢唔係萬能，但係冇錢就萬萬不能。呢句說話聽落好似有啲心酸。對於金錢嘅睇法，簡單嚟講可以分為兩種唔同嘅態度。一種就係覺得唔應該將我哋嘅人生放喺金錢嘅框架上，最緊要自己覺得開心，人生有意義。另一種就係將生活態度、開心指數、道德標準全部同金錢掛鈎，覺得冇錢就唔掂。你自己係屬於邊一種呢？如果你經歷過貧窮嘅歲月，必定會話啦，乜嘢都係假，最緊要有錢，冇錢好慘噶。但係如果你未經歷過，就會話啦，冇錢唔緊要，人生唔係淨係得錢嘅。好奇怪，無論你係邊種態度，必定會覺得另一個方向嘅人係唔啱咯。覺得錢係緊要嘅人就會話另一邊，如果冇錢你點生活啊？叫你做嘢唔俾錢你得唔得啊？覺得錢不是萬能嘅人又會話翻另一邊，乜嘢都講錢，人生邊有意義？反而我最怕就係啲人得個講字，講自己係點係點，其實冇用嘅。身體最誠實咯，唔好話俾我聽你係點，做俾我睇啦。誠實面對自己先係最緊要。講到咁叻，你自己又點睇啊？我會話錢係生活嘅工具，唔係生活嘅目的。你未必會認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應該聽下我講，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朝早咧，想同大家讲系一个好珍贵嘅食材。 点啊，厨师？厨师长， 可唔可以唔好成日笑我呢一个名咧？ 几得意啊！我中意叫人做厨师。 好，就咁嘅。平時菠蘿咧，我係食得多啦。咁啊，之前都話收咗對一啲好好味嘅菠蘿啊。咁啊，夏天食菠蘿咧都常有嘅，因為當做啊嘛。咁亦都好開胃，酸酸甜甜咁樣樣，亦都好多汁。不過今日講呢個珍貴嘅食材咧，唔知大家有冇見過？ 珍貴嘅食材 係菠蘿嚟嘅，但係佢咧係粉紅嘅菠蘿肉啊，即係菠蘿裡面嗰啲肉咧係粉紅色嘅。嗱，我俾你睇下張相啦。 咁多魚 係啊！佢唔係炸家姨叫佢粉紅色，佢真係粉紅色 嘅。係咪南美方面傳過嚟㗎？嗱，嗰啲顏色似南美果實顏色。 哦，其實佢就喺哥斯達黎加嗰度種植嘅。咁佢話説咧，而家喺香港嚟緊咧，即將就有超級市場咧引入，就限量咁樣引入幾百個、三百個咁樣咧。 哦，呢啲色係都真係好南美喎， 係咪啊？ 同埋依家成日話南美方面嗰啲水果咧，食完之後咧，個人咧會維持一個好嘅心情啊。 哦，係嘅咩？ 係啊，唔知點解啊？又係嗰啲研究報告 吸收咗嗰啲 陽光 啊，嗰啲 啊 嘛，日月精華 啊 咁樣啦。 你見香港都唔係日日好好天氣啦，譬如你早排即係早幾日又打風咁樣。連續落咗幾日雨，係今日先天晴少少。天晴嚟講，跟住有即係我哋有濕濕立立咧，未必係關於水果咧種植或者叫做長大一個好嘅環境嚟嘅。 係啊，這個粉紅色菠蘿有咩咁特別咧？嗱，首先佢被譽為呢個叢林中嘅寶石啦，因為你一劏開佢，你發現哇，這個菠蘿裡面粉紅色嘅咁啦，咁係一個好罕有嘅品種嚟嘅。咁喺美國市場嗰邊咧，都已經掀起咗一陣搶購嘅熱潮啦。 搶購添啊！ 咁梗係啦，你有啲咁特別嘅嘢，即係你平時嗰個印象中顛覆咗你嘅印象喎。咁你再打卡放上網，係咪都已經掀起咗一陣熱潮先？咁佢話咧，同埋呢一個點解咁罕有咧？就係呢個粉紅菠蘿咧，喺呢個哥斯達黎加嘅叢林裡面要種兩年時間咧，先至可以收成到。 扯好實貴啊！ 梗係貴啦。嗱，仲有咁食起上嚟又有啲咩唔同先？除咗得個樣，佢咧就話粉紅色菠蘿咧有呢個糖果般嘅香氣啊，係比起平時食嗰啲咧係甜啲嘅，咁而個酸度咧亦都會低啲嘅，係。 有冇嗰啲再加埋啲 super food 元素啊，抗氧化、粗纖啊，跟住含有大量嘅維他命 A、B、C、D、E 啊嗰啲啊？ 嗱，佢 如果有咁樣$1,000一個都夠啊，其實。 佢冇咁樣講，佢咧就話，因為佢嗰個味道咧，比起平時你黃肉嗰啲嘅菠蘿咧，就甜啲，冇咁酸啦，咁所以咧就可以要嚟製作唔同嘅甜品啦、cocktail 啦、mocktail 啦，咁樣就會就適合啲咯，因為好多時有時你一啲飲品咧都會加少少Mojito 就冇菠蘿啦，但有其他啲飲品都會加啲菠蘿汁落去噶嘛。咁啊呢個就可以咁樣做啦。好啦，咁啊講到呢個咁珍貴叢林中嘅寶石啊，呢個粉紅色嘅菠蘿到底賣幾多錢一個咧？ $1,000一個咯。 咁我唔想喎。 幾錢啊？ 佢話咧，嗱，而家喺香港啊，準備有得賣咧，就$300+一個。 Pre-sale 係咪？預售，所有嘢都預售，依家所有嘢都預售。 咁咪預售喎，我見佢話有超級市場引入嚟，咁佢都係限量咁引入。 O K 啊，$300+其實唔貴，你買半攤榴蓮，依家都講緊3-4嚿水啦。 咁但係你知唔知買普通一個菠蘿幾多錢先？ 我知道，我梗知啦。係 咯，$30+ 好 者 嚟 㗎 嘛。係咯。咁你而家講到啲咁勁， 咁 啊係，但係唔使錢啊， 又要兩年先至種到。 你都知啲航運股係咁升啦，啲集裝箱。嗰啲啊，運個菠蘿過嚟哥斯達黎加，係咪先？ 咁所以咧，大家又即係認識多一樣嘢啦，唔需要緊張，亦都唔好以為啊，我 friend 鋪咗出嚟係咪 P 圖啊？唔係，呢個係叢林中嘅貴寶，係 啊，嗯。 林慧的享樂時代。 喂，林慧 ，Hello，Hello。 早晨啊，大家。 威林威，好搞笑啊！呢个打招呼方式，同你做咗几年节目都未试啊，咁样。 你将我个名字变咗做三个字啊嘛？ 系啊，但系咁样好亲切啊！我觉得，我唔知道你觉得点啦，当 几好喎、 啊，几好啊嘛？ 系咪啊，钟哥？ 两个字变成三个字， 可以变咗一个环节名啊！ 威林威， 威林威， 系啊，几好啊！ 威林威，咁呢个节目做乜嘢？呢个环节做乜嘢？ 乜 都得，乜都得，系啊，都得。 Just to say hi 咯，啊，系啊， 啱啊，啱啊，啱啊！嗱，即系适逢咧，呢个嘅季节系咩季节咧？就系、是、今个礼拜都叫做放榜嘅季节啦。 系 咁咧，都有好多人咧都会去为自己嘅前路做一啲打算啦、嗯。我今朝想讲嘅咧就系咧，我以往喺咁多年以嚟咧，用唔同嘅角色咧同埋身份咧去陪伴啲人咧去寻觅适合自己嘅一啲课程学位或者院校啦、嗯，或者兴趣啦，甚至乎咧嘅一啲小故事同埋经验啊。 不过你讲起放榜咧，即系正话嗰个前路啊。 系 咁前路通常谂起茫茫啊嘛。咁、 嗯、 如果你考得好，你又系忙啦，因为你要稳啊嘛，忙忙。 其实考得好都唔使点忙，因为本身已经预计咗填晒嗰个志愿咧，就唔使点改咯，即系照计系咁样。 即系如果考得一般好嗰啲咧，就忙啦。 嗯， 咁因为就系忙于睇下揾边度，咁就忙碌个忙。 系啦， 如果考得差嗰啲咧。 迷茫啊！ 茫然嗰个 茫然啦， 茫茫 嗰个又真系茫 茫，又另一个茫茫 嘅。系啦，即系我自己之前试过咧，我觉得都几好笑嘅。有一个咧就系我个好好嘅朋友嚟嘅，嗰阵时读书嘅时候咧，基本上系我个孖公仔嘅好姊妹啦。咁佢咧当其时咧就谂住自己成绩系好嘅，咁所以佢填嗰啲志愿咧都相对地系嗰个 超高要求， 都比较高啲嘅。因为尤其是系嗰啲理科咧，你知啲要求如果高起上嚟真系可以好高噶嘛。咁、而咧如果真系失咗手嘅话咧，就真系个落差大。咁所以佢当其时咧，其实就去咗要揾其他一啲嘅院校去读一啲即系接驳衔接嘅课程啦。咁、我好记得咧，佢本身系谂住自己考得好噶嘛。咁、於是乎咧，其實佢放榜之後嗰日咧已經 book 曬機票咧去旅行噶啦。 哦， 係啦。咁跟住， 但係佢都估唔到自己失手，同埋你自己觀察咧，係咪都覺得啊，同你成長頭先話孖公仔咁樣啦、你都覺得喂、其實佢都係即係易過食生菜啊，即係估佢唔到會失手。 照計係嘅，照計係嘅，因為佢報嗰啲科咧，其實全部都係高分要求嗰啲科嚟嘅、我仲好記得佢係即係嗱，佢有揀醫科啦，佢有揀營養學啦，即係呢啲全部都唔。 我就係好想知咧，佢最後有冇取消張機票啫？ 係咯，我就係想講啦。咁嗱，通常放榜之後見到個成績，咁跟住見到咁樣喎。嗱，我覺當一刻我唔敢問佢嘅，因為雖然我覺得係應該即係話你點都應該即係幫自己揾咗條路先啦。咁但係竟然咧好嘢喎！同佢相擁而泣，即係氹完佢啦，咁佢翻咗屋企啦。嗰晚打咗俾我，你可唔可以俾你户口 number 我？我做乜事啊？我谂住将咧，我谂住报 course 嗰啲学费咧转俾你，你听日帮我去报得唔得啊？咁 咩啊？ 跟住我就谂，乜可以咁嘅咩？咁 咁点解佢唔叫屋企人嘅？ 因为佢屋企人同佢一齐去旅行咯。 哦， 佢都系亲戚噶，佢唔系净系得佢呢一个 family 噶嘛。 系咯，可能表哥啊，会唔会好啲啊？ 佢可能谂住 你 close 啲咯，可能 一来咧，同埋佢可能觉得咁上一年纪咧，你应该会知道佢 知道行情多啲啊。 系啦系啦， 大家都去放榜。 系啦，咁于是乎咧，咁佢就其实之前有睇过啲心仪嘅，因为放榜之后我有陪佢去睇过，但佢就一路都未博取，因为其实嗰啲要交留位费啊，又要真系问过屋企人先，因为笔钱都大噶嘛，讲紧五位数字，即系佢要交一期咁样嘅。如果你真系 你有冇突然之间财迷心窍啊？咁样 正啊！ 转咗过嚟就你去完个旅行就咁咁系嘛？咁我又 寄翻到嚟冇书读啊！我冇帮你报到啊！ Barbie 好有钱啊，点会睇呢啲小数目啊？ 几万蚊 系啊！ 我打一大手指， 正所谓我两友谊比他长啊嘛！纪念册明明写咗呢句嘅， 签埋名啊嘛，冇得抵赖， 长长又长啊！ 我嗰阵时真系咁样写嘅，啲纪念册咧好行喎。咁最嬲尾咧，我好记得咧，就系我真系自己咧拎住佢，即系俾我嗰笔钱咧，就叫我妈帮我手写咗张支票啦。 嗯， 因为我记得都真系唔少噶。咁然后就嗰阵时谂下十几岁啫，咁你拎住嗰张支票就去帮佢揾啦，然后帮佢问个行情咯。 喂，其实有乜代客噶？即系唔系代客泊车咁样？ 你系代客报客。 系得噶， 系得噶， 因为我真系帮佢报咗个 course 咯。 OK， 系啦，咁但系我有同嗰个人讲话，我唔系本人嘅，咁又系都系出示啲咩身份证明文件啊，即系嗰啲咁样咧。咁总之，其实你肯交钱，你又交得出嗰个人话要报啲乜嘢， 系 咁就 OK。 因为 suppose 佢去咗旅行，其实嗰啲身份证明文件属于你朋友嗰啲，佢随身携带噶嘛。其实你都系得啲副本同埋一张票 嗰啲咩啊嘛。你 物理睇物理街，我哋要钱唔要货，认钱唔认人 咁样嘅咩？但系我哋成咗年代唔系都系都未学店制嘅咩？啊，sorry， 唔系学券制，sorry， 学店制添，讲咗 店定学券 啊？我真系唔知啊，总之啊， 你谂下，你如果做生意嘅话，你到底系有个人拎住嚿钱嚟同你讲嗰啲身份证明文件后补俾你，你肯收嗰个钱啊？定还是 唔使讲第二个选择啦，一定系呢、這个呢、這个 系咯，咁所以梗系得啦。 但系国家总纲领话教育啊，唔系投资嚟噶嘛，唔系一门生意嚟噶嘛， 系、对。是对未来一代的投资。 是啊，对未来投资。 是啦，同埋读嗰啲人是有投资的，对自己有投资。咁结果呢，我个朋友就真係喺嗰度，即係返返嚟之后呢先至去搞佢其他啲手续啦。咁呢个系我自己觉得人生里面最最特别嘅一个，即係咁样嘅注册。 但终于系考得好嘅，即係佢系考得好的。 最尾系考得好嘅、哦。而且佢系哇佢嗰、那个呢佢系比我哋更早毕业。 嗯。 即係佢本身。 连暑假都读埋咯。 尖啦，系嘛？嗰阵时 佢做，你暑假都读埋。 佢暑假都有读埋嗱，呢、這个就真系咧一个好勉励性嘅故事嚟嘅，因为佢明明系迟过我哋入学噶嘛，因为佢譬如我当佢系读文凭又好，或者读副学士又好啦，但系原来咧真系可以再用翻佢嗰啲 course 嘅 credit 咧嚟到即系、就是、做一啲 transfer 啦、哦嗯，就直接可以入翻 year two 啦。最后尾咧，我哋有啲同学咧系譬如读个 course 系四至五年嗰啲同学咧。我呢一个同学系读埋 master 咧，我其他同学都未毕业咯。咁、 哦、四至五年嗰啲都系读 double degree 嘅，所以你都唔使太担心。 系啦系啦系啦， 学术上好有追求嘅人。 系啦，或者系读 law 或者读 医科都要再读耐少少啦。 你收音机你留意翻你嗰啲普通啲大学生，哦唔系话照录读多四至五年，唔系个个有咁嘅本钱可以读多四至五年噶。 系啊，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呢个经历咧，对于我自己嚟讲咧，一路都系好勉励性，即、一路都系谂紧，其实你条路咁长咧，千祈唔好觉得一个考试就系叫做赢定输咯、嗯。反而一个关卡，你途中可能棘跌一跌，但系你侧边有人陪住你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可以睇到你揾到其他出路咧、嗯，一样都可以去翻你自己想要嗰个兴趣同埋目标嘅。 系、嗯，我见啲学生即刻同个家长讲：，我听收音机话。攞张票就得噶啦，阿爸妈， 俾张 票 你 啊，五位数字嘅票，系啦， 都要考得好先得嘅， 都系。 系啦，同埋我个朋友咧，都系真系有精挑细选去揾翻自己有信心同埋有兴趣嗰啲项目嘅。咁呢个亦都系即系选择自己读啲乜嘢科目，或者去边度读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要素啦。 系啊，咁啊 ，Miss Lam Lam 咁样讲咧，特别具鼓励性啊，励志故事由佢讲出嚟咧，特别有勉励嘅能力啊，嗯。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提提你，转头就有10点钟新闻报道。